早晨，朝早6:08的早上见到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的朝头早啊，咁啊2024年嘅6月20号，农历嘅5月15，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早上嘅时间，我哋一齐咧都喺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就好好地啊做好今天嘅工作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咁啊除咗话29度之外啦，咁啊有啲地方咧都有啲雨水嘅，咁啊所以大家就驾驶人士又好，或者你系翻工翻学都好啦，咁啊都要留意住，咁啊就可能攞翻把缩骨遮好啲。而家天气咧都系比较上唔稳定啊吓，咁啊但系唔稳定唔紧要，我哋自己做翻自己稳定嗰 part 咁咪得咯。 晨光每日一格， 的而且确系天气咧，好多时候都会几唔稳定。呢啲唔稳定嘅天气，好容易咧就会影响到我哋嗰个个人嘅情绪。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话，听日有夏至啦，同埋同中医师倾嘅时候，夏至啦，咁啊亦都有。又有立夏，好多唔同嘅，又有冬至，又有立冬，所以其实咧大暑之后咧，一定会系寒冷嘅天气又再翻嚟，呢个系规律嚟嘅，大自然嘅世界上面就一定有佢哋自己嘅规律嘅，天气都一样，天气咧唔会一直都系好落去，人亦都唔会一直处于一个好运嘅状态，所以我哋应该咧就系懂得积谷防饥，做好自己，经常咧就做好自己嘅装备添。咁遇到逆境挑战嘅时候，都可以更加容易应付得到啦。 像看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距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10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有我视上积雪10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10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一首作品嚟自古巨基，天气会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出面的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3度，哇，都热，新界就要再高多一两度，哇，33+2啊，都是呢句，咁啊35啦，所以再加上咧天气潮湿啊，而家相对湿度89%啦，咁啊，所以都是嗰种翳焗的感觉咧，呢几日都比较上笼罩喺我哋嗰度，大家要谂下办法咧，就避一避暑先得。好啦，咁啊吹和缓嘅南风，咁啊所以都系潮湿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咁啊下周初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二，咁啊都系属于一个咧就低水平嚟嘅。好啦，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可以同各位听众睇睇啦。咁之前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咁就已经话过咧，就有一架即系正在进行啊，为期两年嘅环球之旅嘅一架荷兰仿古帆船，叫阿姆斯特丹号。咁呢个阿姆斯特丹号咧，其实嗱六月初即系其实之前嘅时候咧，第一次咧就去到嚟到中国啦。嚟到中国咧，咁啊停咗喺边度咧？嗰阵时就停咗喺上海，吸引咗唔少人咧，就去到一睹呢一个即系叫做仿古帆船嘅风采啊！咁啊，睇翻呢一架船咧，就以19世纪啊复古嘅设计闻名嘅，咁所以佢嗰个嘅即系叫做又系快速帆船嘅一种设计啦，咁啊，所以都系相当之厉害噶。好啦，呢一架船咧个外表咧就系、是、非常之复古，不过内里咧就现代化嘅。嗱，阿姆斯特丹号6月2日咧就去到上海啦，咁啊，其实亦都即系离开咗啦，咁啊离埋香港啦，咁啊，好啦。咁佢咧就唔會對外參觀嘅，咁但係大家就可以喺即係譬如上海嗰度啦，可以影到佢打下卡啊咁樣。好啦，咁啊睇翻佢，由於咧就係用翻呢個19世紀中期嘅一種專為速度而設計嘅雙船啊，咁所以佢嗰個船嗰個身體入邊，譬如好多地方咧，嗰啲通道都係比較上窄嘅。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咧主要嘅原因，點解佢唔會話即係俾大家上去望一望睇一睇，因為太窄啦。咁佢亦都咧就叫做運載貨物咧，其實都係嗰個限度係有限嘅嚇。咁啊睇翻佢哋自己官方網站去到介紹啦，佢係一艘傳統方式建造嘅現代化帆船。咁啊1995年嘅時間都已經做咗噶啦。嗱呢個帆船咧就全長76米，咁啊有31面帆嘅。咁啊總面積咧就去到2200平方米嘅。好啦，帆船咧就採用咗傳統嘅一種嘅設計啦。咁啊有風力。快速帆船嘅船头，并且咧即系佢系荷兰啊嘛，咁阿姆斯特丹号，所以咧有个荷兰嘅国旗喺度。呢艘船咧都得意啦，佢主要咧都系靠呢一个风力去到前行噶，亦都配备咗咧就柴油嘅引擎，所以话咧佢系集咗几方面于一身嘅，咁啊又有帆船嘅感觉啦，咁啊亦都有譬如头先提及过嘅柴油嘅引擎。好啦，佢扬帆航行嘅速度咧就可以去到咧就根據翻佢哋嗰個嘅數字，叫17節，即係大概31.48咧就時速嘅呢、這個時速公里啊嚇。咁啊，亦都引擎咧用埋嘅話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係快啲嘅。嗱，佢主要嘅功能都係載客，以及咧就成為咗一個叫做非常之有特色嘅舉辦呢一個活動嘅場地嚟嘅，即係佢專門咧就係做一啲搞 event 啊各樣嘅嘢嘅，咁啊變咗就入邊都好忙碌啊嚇，佢哋嘅 schedule 都。今日停泊沿岸嘅時間，亦都會喺港口嗰度咧，就承辦多個唔同嘅活動嘅喎。咁啊，例如一啲企業咧，可以喺船上面舉辦一啲團體嘅活動啦、產品發布會啊等等嘅。咁啊，原來亦都提供埋住宿嘅，咁啊可以咧就承載乘客去到唔同嘅國家。咁啊喺出發嘅時間啦，咁啊譬如佢之前有喺日本出發嘅，咁啊有23名咧就嚟自6個唔同國家嘅乘客，就由日本一路去到就係之前嘅上海啦。 咁呢一度咧，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由上海咁亦都嚟香港，呢一種船嘅感覺咧，我覺得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都相當之好玩嘅，咁可以即係體會更加多，又唔係遊輪，用翻以前嗰種嘅方式咧，咁所以有個特別嘅味道啊嚇。咁所以佢話呢架船啦，咁任何人都喺網上邊咧就訂呢一個嘅行程嘅，咁可以話同平時嗰啲旅遊咧其實就差唔多，不過係嗰個船嗰個嘅面積啊體積咧就比較上細啦。所以如果你諗住坐呢架船，又諗住去。又喺船上面有游水啊，各样嘢咧，咁啊问啲啦吓，咁啊都有趣啊！呢架叫做阿姆斯特丹号，咁啊亦都喺2023年8月正式咧就启航啦，咁啊有2年嘅环球之旅嘅，咁佢去过地方，譬如包括咧，譬如东京啦、上海啦、悉尼啦、孟买啦、开普敦啦、纽约啦、伦敦啦等等嘅唔同地方嘅，咁原来即系譬如佢6月份有嚟到中国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嚟到中国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其他更加多咧就系有趣嘅船。古舊嘅船又好，現代化嘅船都好，或者係一啲主題樂園嘅船都好，都可以嚟下香港，咁啊，等我哋大家又開開眼界啊！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首先一首作品来自张曼莎的讲呀讲呀。时间来到早上的6:23了，28度啊。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 跌咗嘅，我哋翻转头啊，揾得到噶噃，揾到嘅时候咧，个人就开心啦，因为失而复得。即例如，你有冇谂过或者情景就系你喺巴士铁路漏咗嘢，然后又有啲有心人咧俾翻你，甚至乎可能呢啲嘅叫做机构，佢哋自己都会主动联络翻你啊，帮你咧就系寻找你嘅失物嘅，揾得翻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咁但系机会咧，机会又揾唔揾得翻咧？机会咧唔系沿路翻翻去咁就可以揾得到嘅。机会嚟到嘅时候，成日都话，当你未准备好，其实机会好快脆就会走。当你准备好嘅时候，原来捉得唔实，机会又可能系一去不回。机会更加唔系话你沿路折返就可以揾得到，错过咗都唔使惊。不过我哋亦都唔需要为咗呢一样嘢去到烦恼，因为我哋嘅未来就好似我哋手上面嘅掌纹一样。我哋嘅掌纹咧，随住我哋嘅岁月，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好似我而家打开自己嘅掌纹，啊谂翻起我细个睇翻自己嘅掌纹，除咗系最主要嗰几条线都冇乜点变之外啦，咁啊其实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折痕喺度。所以话我哋手掌上面嘅掌纹咧，其实就好似啊同我哋岁月都系一样，不断陪伴住我哋经历好多，亦都可以话每一个人都唔一样。咁但系尽管我哋嘅生命或者得到机会嘅一个又一个嘅时机都系错综复杂，我哋冇办法去到好好地揾到。咁但系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做好现在。同埋记住一样嘢，命运咧永远都好似系掌握喺我哋嘅手上面一样。我哋嘅掌纹虽然错综复杂，但系永远都会黐住我哋只手，令到我哋可以运筹帷幄。所以每一样嘢咧，我哋都要做好自己。其实未来并唔系喺明天嘅，未来应该系喺当下，喺现在。当你明白到呢一种嘅心态嘅时候，可能你会有所改变。对于自己所做嘅事情，对于自己把握时间、珍惜时间同埋爱惜身边嘅人嘅态度咧，都会有所改变。所以我哋要好好地做好现在，咁我哋嘅将来先至会好。记住啊，一个咧系今日，胜过就系无数嘅明天。只要我哋做好而家嘅话，明天就一定会好。早上嘅时候，希望大家可以静一静，谂一谂，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现在，多谢大家啦！雷暴警告啱啱生效，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呢首作品《翅膀》。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上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用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 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界美丽传播带来给 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 想希望 自由幸福快乐， 安稳这地方，其实无用已于我旁，年月才给养分，安心于基本我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的屯门赤立角隧道往机场方向的全线已经解封，同时在往屯门方向管道实施中的单管双程行车安排亦都已经取消。事发在昨日中午，一架泥头车在屯赤隧道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他获救的时候清醒。五个食安中心卫生督察涉嫌滥用职权，冇适当弃置检测之后未经使用的食品样本，串谋盗窃相关食品。廉署人员在五个被告的寓所检获超过80件未经使用的食品样本，包括罐头鲍鱼、白松露酱、法式蟹汤、日本米和多款意粉。五个人获准保释，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廉署话，五个人隶属的小组在2022年中和2023年初就两次食品辐射检测，以公帑向五个食品进口商购买多款食品样本，总值超过88,000元。廉署调查发现，五个人进行测试之前已经计划挪用剩余的食品样本，不打算遵守妥善弃置食品样本和作出相关记录的内部指引。俄罗斯总统普京凌晨抵达河内，展开对越南的访问，是他自2017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来第一次访问越南。普京在越南期间将会同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晤。普京在抵埗之前在越南传媒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将会同越南一起继续为造福两国人民和为地区和全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合作。他又赞赏越南支持以务实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英国著名史前遗迹巨石阵遭到环保抗议者喷漆涂污，两个人被捕。涉事的环保组织发布视频，显示两个抗议者跑向巨石阵并且喷漆，期间有人试图制止。组织说，行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下一届政府在2030年前停止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和燃烧。组织又说，橙色粉末涂料是粟米粉，会被雨水冲走。英国传媒报道，被捕两个人分别21和73岁，分别来自牛津和伯明翰。警方就说，两个人因为涉嫌破坏古迹而被捕。英国遗产委员会认为有关行为令人极为不安，并且确认巨石阵仍然可以向公众开放。首相辛伟成谴责事件是可耻的破坏行为。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女啊，幅画系咪你画噶？ 乜嘢画？ 牛奶画咯，因为我哋屋企咧有只失魂猪倒写牛奶，但系咧又清得唔干净。 爸爸，你知道咗啦，对唔住啊！ 傻猪嚟嘅，你揾我帮手啊嘛！ 爸爸做得好啊，好家风就系咁样成全噶啦。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你健康金大城市小故事，一齐传承好家风。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今集嘉宾有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其实我哋爱我哋嘅国家，我哋同时亦都要爱我哋嘅香港。香港亦都由不同嘅社区组成，我哋嘅家就喺社区当中。咁所以爱国、爱港、爱社区、爱家咧，其实一脉相承。 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啊6:36嘅早上，咁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比较上啊人少啊吓，都系我自己一个喺度同各位听众倾偈，好彩直播室啊虽然得一个人，咁啊但系咧收音机啊仍然有大家喺度啊听下啊，大家又倾下偈咁样，好啦。我睇下報道咧都几搞笑喎，咁佢话到唔少人印象入边啊，印象有钱人呢，佢哋都系有固定嘅一个嘅形象喺度嘅。咁个固定嘅形象系点呢？咁样好啦，佢就会话到系好多名牌喺度啦，揸跑车嘅，戴嗰啲好名贵嘅手表嘅。好啦，咁但系最近呢，有啲媒体呢就指出啦，咁透过专访咩人呢？专访呢就系啲银行家。分析呢就系整体嘅人数呢，就系譬如一啲可能系富裕嘅朋友啦，超级嘅富裕嘅人啦，调查出咧四种令到大家咧真系鼓励唔到有钱人嘅特征，到底有啲咩特别呢？咁样好啦，所以呢个咧都几好，几好，唔错。特征一咧就系话，原来咧佢哋话到咧就根据统计，富有嘅人咧就好注重身体嘅资本嘅，咁啊相当注重生活嘅品质，所以佢哋会严格规管自己嘅瞓觉啦、健康啦、飲食等等，亦都會咧就係保持運動嘅習慣，藉此咧就抒發自己嘅壓力，保持健康。好啦， 仲有咧，佢哋都好有時代佬嘅喎。點解咁講咧？唔會盲目去到追求一啲嘅流行產品嘅。根據呢個調查顯示，原來有四成嘅富有嘅人士回答最高嘅項目咧，就係買平價嘅服飾，特別咧都會去嗰啲連鎖嘅服飾店嗰度咧就選購嘅噃。嗱，佢哋認為比起高檔嘅品牌衣服嘅叫做性能啊。同埋嗰個舒適度咧，係更加重要。可以見到咧，其實呢一班富有嘅人，佢哋相當之重視一個實用性，而非奢華嘅風格噶。啊，事實上啊，佢哋更加專注咧，就係想做啲乜嘢，而唔係咧就特別希望人哋點睇佢哋噶。好啦，仲有其他嘅特徵嘅，特徵三，佢哋非常之重視人際關係嘅。嗱，富有嘅人咧就重視呢一個嘅感情。所以他们就会积极跟朋友和家人呢就出游去到聚会的。主动呢就维系人际关系。即是说什么即是说搞下啲关系咯。跟你 friend 啲机会可能会多啲。同人呢就不断去到倾偈，不单止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加正向的概念，正向的人生，更加多的正能量。原来亦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事业获得成功的。好啦。呢一点咧，我都觉得系成立嘅。仲有一个特征嘅，佢哋咧唔会孤寒为其他人使钱，唔孤寒自己嗰度就明啦，唔孤寒喺人哋嗰度又系啲咩解救咧？咁样，好多人都会认为啊，富有嘅人咧，你梗系使钱喺自己身上边啦，满足自己嘅欲望。咁但系其实真真正正嘅有钱人咧。对于自己使钱相当之严格，但是呢就不会吝啬其他人的。例如他们会很大方地请人吃饭，又或者是会捐钱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懂得就为他人创造幸福。可能呢你现在都不是一个富有的人，或者你现在是，但是你也可以想一想，我富有，我有没有这些特征呢？如果你是觉得我仲未富有的，但是我有这些特征，可能机会就快来的了。试下再努力多一点，在每一方面再微调多一点，很快脆下一个富有的人就是你的了。 晨光百科， 好了，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41分。睇啲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咧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个星期初有几阵嘅骤雨噶噃。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注意啦，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效。咁啊睇到雷暴警告暂时啊，嗰个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30。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啦噃。晨光百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一样咧我哋都好唔认识嘅嘢。又或者你会觉得自己好认识嘅，就系呢一个有关于纸嘅饮管啦。嗱，饮管咧因为环保嘅关系啦，所以我哋而家好多人咧都已经决定咗咧就系改用唔同，譬如金属啊或者纸嘅饮管啦。啊！纸嘅饮管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有一次咧嗌呢个汽水嘅时候，个纸饮管一放咗入去啦，哇！嗰啲泡泡咁样出晒出嚟，就算系咁吸啊又剩啊咁样，其实咧都搞唔掂，终于都系流晒出嚟。点解纸饮管啊会令到我哋嘅饮品去到起泡嘅咧？咁啊，即使系饮管啊或者好多冻嘅嘢睇起上嚟原来好光滑啊。不过实际上佢哋有好多细小粒粒突突嘅划痕嘅，即好似嗰啲饮管纸饮管啊，其实我哋就睇唔到嘅。而二氧化碳就会随住呢啲粒粒突突嘅面啊，一旦咧就随住呢啲面咧不断向上去到移动嘅吓。一旦二氧化碳嘅分子有住咗衣服嘅表面嘅话咧，原来分子就会聚集起上嚟形成气泡嘅。所以咧，当你攞住一个嘅汽水。咁啊，你攞住个纸饮管放入去，啲气泡就会拱上嚟啦。或者你攞住嗰啲一支支嗰啲冰条放入去嘅时候咧，亦都会出现呢一个嘅情况噶噃。好啦，纸饮管咧就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啊，纸饮管咧系咪会影响我哋嘅口感咧？咁样 紫音管咧会以唔同嘅方式影响我哋饮用同埋体验嗰个环境嘅。咁啊，紫音管咧就会改变咗饮品嘅味道啦。咁啊，令到佢带咗少少，有啲人会觉得系苦味啊，我就会觉得系怪味。好啦，咁啊，根据质量嘅唔同，紫音管亦都会分解到去到呢一啲嘅饮品入边嘅嗰啲味道啊，咁啊，残留咗喺呢个杯入边嘅。好啦，紫音管仲有啲乜嘢嘅唔同嘅缺点咧？咁样。根据调查显示，有关幼儿吸食呢一个紫音管咧，几乎咧就有机会会令到佢哋窒息噶噃。咁啊，譬如湿嘅紫音管啦，会变得好软，咁咧就会令到紫音管部分咧就松脱，形成咗一个紫球嘅。咁啊，好难咧先至会吞到，咁啊更加会影响到咧就系小朋友添。咁所以呢个咧就更加要注意啦。紫音管咧，我觉得本身件事咧就冇错嘅。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就直头饮品咧唔用饮管啦，直头用喺个盖上面咧就花少少技巧，咁啊等大家喺个盖嗰度就直接饮用。所以咧，我觉得个紫音管本身咧系 OK 嘅。个问题咧就系、是可能我哋大家又未习惯啦，好多嘢就唔知道应该点啦。咁你话紫音管会唔会致癌咧？又有啲研究又发现嘅，紫音管可能咧就含有同癌症相关疾病嘅化学物质嘅。咁啊，根据外国一啲嘅报道，咁啊亦都喺科学叫做 Science Direct 嗰度咧曾经发表过啦，就话到除咗紫质嘅饮管普遍嚟讲咧，即系觉得麻麻地之外啦，变淋啦。呢啲嘅问题，亦都可能有更加多嘅原因令到我哋要避免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坊间上面有好多嘅餐厅系啱嘅。第一，佢哋咧就连饮管都冇啦，咁啊用一个盖嘅形式等大家饮。第二，或者好似我咁啦，我有呢一个嘅唔系塑胶啦，我有呢一个不锈钢嘅饮管喺身咧，咁就可以用。又或者咧，就直头就咁攞住个杯嚟饮。我觉得就咁攞住个杯嚟饮咧，都系好方便嘅。咁啊，就唔好话惊倒泻咯。如果你谂住喺一啲唔方便，譬如你行紧路咁啊，饮唔到嘅，咁嗰阵时间你就可以自己准备定一啲金属嘅饮管去到替代。所以话咧，环保嘅方法都仲系有好多噶。 是你闷了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闷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浮渴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荧光。但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岸，忙运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碎藉口都一对，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先 得我笨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都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多圈，兜到神志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罢做得到温暖。前说多一串，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心洒脱行远。 即系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九分， 已经很远，浪泪总气喘，只可以自愿。 呢首作品《红座星》，你不是我的岸。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嘅邀请到咧，就系阿海喺度啊，时装界人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最近咧，即系嗰啲欧洲国家杯嘅战情啊，相当之激烈啦。咁啊，当然啊，譬如德国啊、英格兰呢啲都系今届嘅大热啊。咁但系咧，我哋就讲服饰嘅。服飾方面咧，咁啊，除咗上次都有提過嘅，譬如德國隊嗰件嗰個嘅傳奇嘅牌子問題之外啦，喂，英格蘭咧，其實今季嚟講咧，我覺得個成績咧就係應該可以好嘅，咁啊，但係我哋係啦，有期望啊，咁但係嗰件波衫方面其實有啲咩亮點，我哋可以捕捉一下喎。 我想讲对对波有啲期望，但系对收铺机冇乜期望。 我对哈利简尼有啲担心啫， 我要担心啲，但系唔紧要，起码即系第一场小胜先。但系当然嗰个踢法上面，大家觉得喂系咪保守咗啲啊？拿住1-0就有啲好防守。 系啦， 英格兰队咧系即系佢哋系喺比賽之前咧都比較多風波嘅，咁都係關阿收夫基事啦。就係、是、喂，你揀錯好多人入隊，好似就係、是你應該揀嗰啲你唔揀，咁、然後就你揀咗嗰啲，跟住又好快又摟咗佢出去。 係 咯，我都會擔心係咪對個士氣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咁就唔緊要啦。無論如何睇波就睇結果嘅，咁始終第一場咧旗開得勝先。咁我諗英格蘭嘅球迷咧放心啲，咁然後就再睇下，喂，即係第一場都贏波喎， 會 唔會睇埋佢件波衫咧？介紹下少少， 又睇下睇下比靈咸嗰個冠軍命啊！是不是可以幫哈利簡尼打破二拉命先、 啊？那個宿命咁就即係變咗唔好擔心係咪啊？大家真係撐英格蘭咧，就真係考慮睇下，咦？介紹完佢件波衫咧，會唔會想入手啦？ 嗱、 當然英格蘭件波衫，大家都有個概念係啲咩？ 係 咁多年波咧，有個概念啊，都覺得啊，好似都唔係太起眼啊咁樣 白底咁樣。 但係我覺得重點在細節，因為咧今次咧佢哋嗰個重點放在邊度咧？原來就喺嗰個嘅手袖位置啊，喺件波衫嘅手袖位。 手袖、 啊。如何有個細節咧？就係佢哋今年咧，原來設計師咧就幫佢哋咧特登加咗一個紅藍嘅條子嘅一個design 一個裝飾啦，或者少少嘅 details 位咁樣啦。知唔知點解要加呢個紅藍條子咧？ 係咪首先呢個紅色藍色就一定係因應住佢哋國旗嘅顏色啦。 嗯哼。 係啦，咁啊嗰個。冇啊，系咪似嗰啲咩？我見嗰啲咩奇羅羅軍曹都好中意用呢啲方法。 嗱，如果咧你講到咧，即係有啲卡通元素咧，一陣間我哋講比利時波衫咧，就可以講下呢個元素嘅。但英格蘭咧就唔係噶，佢呢個層次比較深少少。佢咧原來咧嗰個靈感咧就係嚟自1966年英格蘭足球隊嗰個訓練嘅裝束。1966年點解會揀呢一個年份啊？ 係咪當年世界盃冠軍啊？ 因為嗰年咧，佢哋咧就係攞咗擊敗咗德國隊咧，攞到嗰屆嘅世界盃冠軍啊！ 哎呀， 佢哋真係勢頭噶嘛！嗱，而家可能嗰個火藥未必咁濃嘅，即係如果你問我睇波，我覺得可能係德國對住阿根廷， 英格蘭對住德國隊咧，嗰、那個火藥味，我覺得有啲怪怪地嘅，因為哈利加尼喺拜仁踢波啊嘛。 系啦，即系冇以前嗰种，哇！即系你 系啊系啊系啊 嗰件事咁样嘅， 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因為真係哇，英格蘭都望捧個冠軍都望咗好多年， 望咗好耐啦， 所以係啊，1966年咧就係一個英格蘭國家隊佢哋覺得都好值得紀念嘅一個年份。咁、所以設計師咧就將當年啊佢哋嗰一件嘅訓練嘅裝束啦，原來就喺個袖口位嗰度咧有呢個紅藍橫間嘅一個小小嘅點綴啦、 哦， 就放咗佢哋今年咧呢個歐國杯嗰個波衫上面嘅。咁所以大家咧重點再細節啦，如果真係想買佢件波衫嘅話，哇咁有心思啊！会不会睇下加咗分咯？ 咦，如果呢个心思仲可以为佢哋带来当年66年嘅一个好运嘅话咧，咁啊呢一件啊可能真系啊，大家要谂谂、哦。如果佢攞咗冠军嘅话，呢啲又吓。贵几倍噶咯、哦， 同埋有样嘢叫集气嘛，我哋成日听系咪、 啊？ 如果多啲人着佢件波衫同佢一齐集气嘅时候咧，会唔会下场再踢得好啲咧？咁样啦，球迷可以考虑。 呢啲系典型球迷嘅谂法嚟嘅，呢啲系。 系即系俾女人嚟讲咧，就系、是、叫做俾个藉口自己买衫。 嗱、啊，英格兰就系咁啦。咁、如果你话头先有提过比利时，比利时嗰件波衫又有啲咩特别嘢咧？ 比利時咧暫時啦，佢哋都係踢咗一場波啦。咁我就見到佢哋主場件波衫咧，我就有啲咁樣樣啦，即係好誠實啊，因為一啲都唔起眼嘅，因為都係貫徹咗佢哋用咗個酒紅色嘅設計啦。但係咧個金色咧其實都係一個香檳金嚟嘅。 係咯， 咁啲人都覺得咧，哇，即係都有少少奢華感啊咁樣啦。咁純粹可能因為嗰個香檳金啦。但係嗰件主場波衫，我自己就一半一半，可能我對本身對嗰啲紅色咧。我就麻麻地嘅，但系大家留意啦，佢哋未着佢哋嘅作合波衫，可以睇一睇。 咦，佢哋嘅作合波衫系点啊？ 好 Q 啊！因为咧嗱，我净系睇相，因为喺网上面咧有啲相流咗出嚟嘅。 系 作合波衫咧，原来咧就系咧佢哋一个比利时嘅漫画师咧，系向呢个漫画师致敬嘅作品嚟嘅噃。呢个漫画师如果我冇读错佢个名啦，就叫做 Georges Remy。 系 就系向呢一个咧比利时嘅漫画师致敬，同埋就唔好睇少。比利時啦，其實咧佢哋比利時啦有一個嘅城市啦，就叫做安特衛普啊，都一個時裝之都嚟嘅。咁所以大家無論對佢嘅波衫啊，或者對佢嘅時裝啊，某程度上咧都會有啲期望。但係今次佢哋嘅波衫咧就唔係話向一個時裝設計師致敬、 啊， 反而咧就係、是、向佢哋嘅一個漫畫設計大師、漫畫大師啊嚟、 哦、 到去致敬嘅。咁、哦、點樣致敬啊？咁樣啦，原來咧佢哋今次嗰件作客波衫咧係一件。淺藍色，類似啲 sky blue 咧、天藍色咁樣啦、 即係曼城，曼城， 冇錯冇錯，類似啦，類似啦、啊。但我覺得仲靚啲喎，唔知點解。咁咧就係用一個淺藍色嚟到做一個主調啦、 啊， 然後佢仲做一個咧細細地嘅一個 polo shirt 嗰個衣領啊。 係。 平時嗰啲波衫嘅衫領咧都係圓領嘅啫嘛， 啊、 但佢做咗一個咧 polo shirt 嘅衫領啦、 啊， 然後咧即係我覺得佢仲要係嗰個藍色得嚟咧，仲有少少暗化噶。 哦， 原來咧呢一、這個嘅設計咧就係、是、參考咗咧當年呢一個嘅漫畫師咧有個叫做《丁丁歷險記》 係 嘅主角丁丁嗰件衫嚟噶。 哦，丁丁啊，丁丁係動物定係人嚟㗎？ 人嚟噶，人嚟噶，佢嗰个漫画叫《丁丁历险记》啦，其实个英文名咧就叫做《The Adventures of Tintin》咁样。 哦，我系谂住啲动画嘅话，佢可以系譬如一只老鼠，以前老鼠也移民嗰只都系老鼠啦，主角。 唔系啊，唔系啊，真系一个男仔嚟噶，因为咧丁丁咧其实就系着住一件咧呢一个天蓝色嘅衫啦，就是、一个白色嘅 polo。 咦，咁咪好 match 成件事。 Exactly 就系按照丁丁嚟到去做设计咯，咁然后咧丁丁嗰条裤咧系一个 caramel 咧嗰个。焦糖啡嘅一条裤嚟噶，系啊，咁我未知佢嗰条波裤系咪都系做呢只色啊吓，咁但系净系睇到佢件波衫咧，就系阿丁丁嗰件衫嗰个颜色嘅设计嚟噶咯。 咦，咁啊有亮点，呢个有亮，我期待睇佢作下嗰件，如果咁样。 系啊，如果大家都有睇过呢一个嘅《丁丁历险记》呢一个漫画啦，或者觉得啊，即系其实都几有心思，向一个漫画师去致敬嘅话，又考虑啦。如果你有中意比利时，我自己都近呢几年我都几中意比利时队波嘅，但系就又有啲好似。期望太高， 我同你啱啱调转，我系近呢几年开始麻麻地佢，因为佢再早几年嘅时间好似踢得好啲， 系应该咁讲，系啦，即系再早几年嗰时咧，系哇，即系成班好波嘅人 系啊聚埋一齐， 是比利时嘛， 同埋嗰阵时比利时佢最高喺 FIFA 个 ranking 咧系世界第一嚟噶， 咁所以你对佢嗰个期望系好高啊。 哈哈， 但系可能又系嗰样咯，期望越高，咁然后期望值越高，原来又达唔到咁样啦，好似一路都交唔到个比较好嘅成绩表出嚟，咁但系我对比利时呢队波咧都有啲好感嘅，咁尤其是就哇，好期待佢着呢件作客波衫比赛咯。 哇，呢、這个真系其中一个亮点啊！咁啊，即系听众可以如果欣赏呢个足球嘅时候咧，欣赏埋佢哋嗰啲衫。 咁啊都係 好心思嘅，即係無論係向翻即係自己球隊啊，曾經攞過嘅冠軍隊啊嘅一啲攞佢哋嗰個概念嚟到擺落劍波心度又好，或者向翻佢哋自己國家裏邊一啲嘅漫畫師去致敬都好啦。其實真係嘅，唔好淨係話睇劍波心，哎呀，即係望落去個顏色自己中唔中意啊咁樣啦，都留意一下佢嗰個設計嘅背後。但係當然啦，我覺得有陣時球迷咧。又唔好叫盲撐，就只係話我係支持嗰隊球隊，無論佢個設計係點咧，你都會想買佢件波衫。不過了解埋佢個背後嘅意義咧，可能你會覺得你嘅錢使得更加值得咯。 係咁啊，再加上咧，而家呢個年代嗰啲嘅譬如時裝方面嗰個嘅技術咧更加好啊，所以咧可以喺球衣上面咧就做更加多，除咗係心思之外啦，仲更加多嗰啲花巧同埋靚嘅嘢。我覺得呢個真係啊，球迷或者球嗰啲中意時裝嘅朋友啦，都可以欣賞多啲。到底喺個設計嘅背後有啲咩理念同埋嗰個技術咧，咁啊令到自己學識多啲嘢啦。我哋講 著住件波衫撐自己嗰隊波咯。 啱，我哋講住兩隊先，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講啦嚇。唔該曬，海，拜拜。 拜拜。 好啦，六点五十九分，转头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头早嘅7:08啊，咁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有白权浩小白啦，咁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嘅，咁我哋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亦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啦，咁直播室入边咧，咁而家就除咗我之外啦。连埋交通组嘅阿峰咧，都已经喺度啦。早晨，阿峰。 早晨。 系啊，咁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先同我哋望一望睇一睇咯。 咁啊，先跟进翻琴日屯赤隧道嗰个意外啦。 系。 系啦，咁琴日屯赤隧道咪封咗去机场方向，然后跟住向屯门方向就实施咗单管双程嘅。 系哦，因为交通意外。 系啦，因为而家已经清理咗啦。系啦，咁所以咧，咁去机场方向全线解封咗、另外向屯门方向咧，就已经冇单管双程行车嘅措施啦。 系。 系啦，咁另外就有两个路面急修完成咗嘅，就系荃湾嘅海桂路就向荃湾广场方向，介乎大河道同埋海盛路有一个之前嘅紧急维修，同埋葵涌道都有嘅，就向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行车线，咁两个都已经解封咗啦。 系 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就都系元朗公路嗰度有一节车仔， 又系嗰个啦， 冇错系啦，咁都系少少啫， 系啦， 未系好多嘅，所以都还可以。 系啦，最重要咧就系譬如屯赤嗰边啦，咁都已经交通就舒缓翻啦， 系啦， 系嘛，而家冇嗰边都冇话啲咩车龙啊，继续。是要有待先 生，暫時冇嘅，係啦，因為其實昨晚都係彎少少，咁所以而家都係冇事嘅，正常交通正常。 我都有睇翻啲報道啊，見到嗰個車咧，即係打側咁樣， 佢係泥頭車翻 側咗，係啊，所以咧，即係睇到我自己都駕駛人士啦，都睇到即係心驚驚。 有陣時候一見到呢啲嘅意外，我都會諗，如果係 我自己嘅點算咧咁樣？咁有啲咩可以避免嘅方法咧？ 不過佢係慶幸個司機冇事。 系啊系啊系啊， 佢都系轻伤就出翻嚟。 系呢个系即系 不幸中之大幸。 不幸中之大幸。 系啊， 啱啊。咁所以即系都提醒各位驾驶人士，揸车最紧要系要小心。 冇错。 系啦，咁啊，命仔系自己嘅。 系啦。 时间咧有阵时候你我都系嗰句啦，同 Didi 都咁讲噶啦，预早少少出门口。 系啊。 咁你就唔使飞车啦。 同埋你快得都系其实两三分钟讲 真。系啊。但系有好多人就系觉得啊，嗰两三分钟就系最关键啦。系啊。有阵时候见到你赶紧时间嘅时候，见到盏灯啊要转啊。咁你一趕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諗錯咗，就話就諗住飆咗佢，係啦，飛咗佢，咁啊衝咗佢，咁但係就錯啊嘛，咁可能會釀成意外。但如果你係我本身我都預多咗時間嘅，早咗十幾分鐘啊，咁你見到佢轉燈嘅，一早已經收咗油啦，咁又可以即係避免意外發生咯。 即係或者可能去到燈口嘅時候收慢少少，望一望清楚個燈先。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呢個又方法啊，又安全嘅方法都有好多，最緊要係心態問題，係啦。咁希望各位駕駛人士就慢慢揸，咁大家都預翻鬆少少時間啦嚇。係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交通方面就首先提翻大家啦，就係佢而家公布咗咧，九巴會嚟緊有個暑假嘅小童優惠啊。 咁正？ 係啦，冇錯。 咪住，我有兩個細路喎。 係啊。 咦？哎呀！ 暑假啱你啊！ 即刻聽聽先， 好緊要啊，係啦。咁佢咧就係其實個日期就係由七月一號開始，就去到九月一號。 咦？即 係 十日之後啫喎。 係啦，係咯，係啦，七一開始啦。咁佢就會有十個禮拜日同埋公眾假期。咁就小朋友咧就可以免費搭超過450條。 免費？ 免費係免費，超過搭。搭超過450條嘅九巴同龍運嘅路線， 都幾多 係啦。佢個年齡係3歲到11歲， 嗯， 係啦。咁你要拍翻小童八達通， 係係係， 咁佢先至會有嗰個免費俾你嘅， 係 係啦係啦。咁佢就話佢會喺呢個七月一號啦、七號啦、十四號，即係總之你計翻佢就全部係星期日嘅日子， 係 係啦。咁佢就會路線嗱，佢有講到啦，450條嘅九巴同龍運路線，但係有某啲路線係除外嘅，例如係 K12、K14、K17、K18， 即係 K 字頭就係港鐵嗰啲巴士啦，咁樣咁嗰啲就係除外嘅，就冇免費呢件事。咁但係其他嘅路線就係可以嘅。 哦，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就因為暑假大家都要帶小朋友出去玩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 禮拜日嗰啲時間咧，係啊，啱啊。我仔仔如果佢都拍八達通嘅時候，佢都好中意望下自己有幾多錢嘅。等我同佢搭車嘅時候，呢個七月一號開始，星期日搭車咧，跟住就同佢講，一陣間表演個魔法俾你睇。 你搭車可以？ 你搭車嘅時候，爸爸就將嗰個錢就變成零蚊。哇！跟住佢 信唔信？佢就話我唔信咁。 係啊，你都估到劇情。跟住我就 一 堆嘅時候，咦？點解嘅？ 係啊。爸爸你好叻， 点解零蚊嘅？又喺度冲啲大头鬼。 爸爸爷，爸爸话我知道，掌握喺我掌握之中。 啊，所以呢啲都有趣啊吓。咁但系即系叫做都啱啊。咁如果你即系叫做七月一号开始，咁可能好多小朋友礼拜日嘅时候，亦都要即系家长谂啊，点样带佢玩啦。系啦，咁啊有更加多嘅优惠咧，惠及市民啊最好啦。咁啊450条嘅路线，咁啊去到各区嘅， 冇错。 咁啊不能进录啦， 系 喺我哋电台。 是 啊，太多啦！ 如果 450，我估大部分都有啦，系嘛？ 如果讲晒，应该呢一节完咗都未完。 系啊，都未完啊， 吓咁读咯。 系咯，所以就大家自己上翻官方嘅网站嗰度睇下，到底边一啲嘅路线啦。 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 系 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啦。系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啊，所以都要留意翻。 系 要同大家讲咗先呢件事。 啱，系咁啊，大家多多留意啊吓。 系啦， 喂，仲有啲咩交通嘢同我哋又讲？ 仲有讲下就系我最近咧喺呢个媒体嗰度见到有人就话佢搭交通工具，就听到个司机喺度自言自语，系啦，咁个音量唔系好大嘅，即系细细声咁样，咁佢就话佢唔知个司机到底系同紧佢讲啊，定系还是系佢自己自言自语紧，咁我就喺度碌啦，咁喺度睇啦，咁佢下面咧讨论区都有人讲就话啊，其实我揸车都会自言自语咁样，系啦，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到底点解揸车会自言自语嘅咧呢件事？因为即系譬如你有朋友喺架车度啦，咁你就会同朋友傾偈啦， 唔係有陣時候有啲人都中意自言自語， 自言自語 係啊， 你會唔會噶？ 我就唔會嘅，但我識有啲人都會自言自語嘅。咁咁、啊、我嗰個識嗰位人士咧，咁其實佢都就呢個問題，佢有自己去睇過心理醫生。咁心理醫生話係正常 嘅，冇問題嘅， 係正常嘅，因為佢不斷佢有陣時即係唔係好誇張啫，即係佢講一兩句咧，佢係對自己一個自我肯定嚟嘅。 即係 係啦，咁嗰個係一個部分人嘅性格，佢係會咁樣嘅。 我紅燈停得切啊，我好叻咁樣嗰啲啊。 可能會同佢講啊，我今日要做曬啲嘢先就可以收工喎、咁樣。咁佢係不斷咁可能提醒住自己一兩句 咁。即係可能佢翻屋企嘅時候就話啊，我今日做曬公司啲嘢啦，做得好好啦咁樣。 都未必會讚自己嘅，但可能做緊翻緊工嘅時候，我今日要記住做曬啲做曬咩做曬咩做曬咩， 即係一個表咁樣。 係咯， 係啦，我今日要做乜做乜做乜咁樣。因為之前咧，我學車都試過自言自語。呢件事嘅，系啦，就系你知， 你都会自言自语，真系。 系啊，学紧车嘅时候，你知学车咪有好多咪打灯望镜拧头，然后要点样做边个路口，然后就要转弯啦咁样。咁你会背咗嗰条路线要点样处理噶嘛？ 系啊。 咁然后跟住我咧去，即系譬如我可能我去到个路口嘅时候，我就会同自己讲，我呢个路口我要等，对面嗰支灯黄咗，然后就会到我呢支灯啦。咁、我呢支灯就会着咗就通，然后我就要转右。 即系你咩？你学车嗰阵时 候，系啊。 即系你都会一路咁样讲住嘢嘅， 系啊系。 咁讲住嘢嘅时候，就可以令到自己就不断咁加强翻自己嗰个意识嘅。 系啊，冇错 啊。 因为你学车，譬如有好多嘅动作，你系一定要做噶嘛。即系譬如可能你要打灯先，然后再望镜，就再拧头。 我嗰阵时咧考车牌嘅时候咧，我都有特登去到做啲动作，但我就冇出到声嘅。咁但系当我考试嘅时候咧，咪双手揸住踏盘啦。跟住我咧係會零零舍舍誇張嘅，例如望右鏡，我連埋個人都會側側地嘅， 就真係大動作望右鏡， 望車入邊嗰個倒後鏡咧，個頭咧就會趌高啲 望， 係啦，即係我又唔會講個望字嘅，但我趌高咗個人咧，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動作，咁令到嗰個考官咧。 睇到 系啦，真系难听啲讲就盲嘅都睇到我喐啊，盲嘅都睇到我睇嗰啲镜咁样咯，即系要表达俾自己听人识嘛。 不过我嗰阵时咧做，即系我练紧车嘅时候有做呢件事啦。但系咧我就会谂啊，到底譬如如果我考车嘅时候真系咁样讲咗出嚟，个考官会唔会觉得好奇怪？ 唔会嘅，一个考官知道你系不断 remind 紧自己， 系 同埋个考官都会谂你可能即系嗰、那个 有意识、 那个考生系想话俾个考官听，我系识嘅，即系正如考试啫嘛。我哋平时考试咁，你有 paper 喺度，咁你都系写嘅啫嘛。咁你都係寫完之後話俾人聽你識嘅，同樣一個道理咯。咁所以冇嘢嘅嚇，咁大家諗多啲方法自我肯定就得噶啦嚇。 好 啊，好咁同阿峰啊傾住咁啦先。 好，唔該， 唔該曬嚇。咁天氣方面咧，同大家就睇睇啦嚇。部分時間有陽光嘅，有幾陣驟雨。咁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係酷熱啊。市區啊，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3度噶，新界再高多一兩度添。咁吹和緩嘅南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大致都係天晴，持續酷熱噶。咁下周初咧有幾陣嘅驟雨嘅，咁見到而家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咧就係93%嘅，咁見到雷暴警告咧就現正生效。暫時見到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早上嘅8:30啦嚇，咁大家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呢個時間有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系，早晨。 人咧随住时间嘅流逝，喺表面上即系我哋嘅头上面亦都越嚟越多呢一个嘅皱纹啦。咁啊，有啲人就好抗拒嘅。咁啊，男士就可能会着数少少，因为唔知点解啲人沟即系年纪大就好似咧就系有越嚟越啲男人嘅韵味啊吓。咁但系其实即系抗衰到我谂任何人咧都系会不断谂办法，点样唔好去到咁老咧？就算知道咧自己年纪都系会大，起码嗰个身体嘅状况或者身体上面嘅年龄可以将佢减轻，咁就好啦。我睇过啲文章就话，其实控糖系一个几好嘅抗衰老嚟噶。咁呢啲迷思又可唔可以等阿 Mimi？即系同我哋解说一下咧吓。 好嗱，咁控糖系其中一个抗衰老嘅方法嚟嘅、 哦， 其中啫。即系如果你净系控糖嘅话咧，就冇办法完全做足晒个抗衰老嗰个方面嘅处理嘅。系啦，咁但系点解咧？但系你要知道控糖咧，唔系系糖都控嘅。咁主要我哋都系控制翻一啲，第一样就系大家好清楚啲饮品啲唔好有啲咩砂糖啊，或者蜜糖啊，或者唔好饮咁多果汁啊、鲜果汁啊呢啲，因为呢啲就叫游离糖。咁而呢啲游离糖其实就会增加即系身体咧会去破坏啲细胞啊，导致到啲细胞咧系衰老，咁就衍生咗好多啲嘅慢性疾病出嚟啊，譬如好似糖尿病啊、啲心血管嘅疾病啊、肾病啊，或者癌症等等呢啲都会衍生嘅。呢个第一 part 嘅控糖嚟嘅， 系即系要小心嗰个游离糖啦。 係啦，係啦。咁第二 part 控糖嘅話咧，就係而家再深入啲講，就係、是、其實如果啲嘢食係焦糖化咗，咁而焦糖化咗嘅話，就係有個糖嘅關係啦。即係譬如好似焦糖，你知道焦糖化就會變啡色嘅啲嘢。 係啊，係啊，啱啊， 係啦。咁亦都係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啲嘢焦糖化咗嘅話咧，其實會亦都影響咗身體嘅細胞發炎啊、老化啊，而引起咗一啲慢性疾病嘅出現嘅。咁所以即係譬如我哋啲食啲嘢就唔好盡量香口啊。唔好令到佢會變啡啊！即係唔好話，哇！啲炒飯要炒到佢金金黃黃咁，跟住咧要可能焗嚿肉要去到金金香香就要啡啲嘅，即係我哋盡量要少啲，因為呢個過程就係焦糖化。 哦，咁嗰啲肥窿叉燒佢算唔算咧？ 咁窿咗個 part 直頭致癌啦，係啦。咁而嗰啲嘅物叉燒亦都有個問題，就是、因為佢哋會素蜜糖㗎嘛，咁、 啊、 你先會覺得香甜。咁、啊、所以嗰個糖都係已經第一樣嘢要去小心啦。 哦、 第二樣嘢就係食個煮食方法，唔好太高温。我哋建議喺翻即係八二度或以下嘅煮食，減低咗焦糖化嘅。情況出現，其實都是令到身體會冇咁容易老化的一個關 係。哦，我咁中意食嗰啲嘅肥窿叉燒，是令到我衰老的其中一個重要元兇嚟㗎。 是的，是啊，其实有些讲緊一些的免疫系统的，即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啊，一些类风湿啊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关于有时就是我们食东西会太过追求香口啊，咁你又用了一些高温的煮食而引致的。 哦，咁而家坊间呢有一种叫做低温煮食法啦。咁如果照 Mimi 头先所讲，譬如120度或以下嘅，咁佢去到煮嘅话，咁系咪叫做嗰啲餸就真係叫做實食冇黐癌啊！食完就慢慢老，唔會老得咁快。 會嘅，會嘅，因為啲嘢食始終就真係講緊喺100度啊左右嘅，即係譬如用水去蒸嘅咁。蒸的其實都是去到100度的，因為靠水嘛，水是最多100度。那這些的溫度是令到食材沒那麼容易變化，也都沒那麼容易變焦糖嘛。那所以是好事來的，你說慢煮、低溫煮這些。 是啊， 是啊。但是就要看看咯，你低溫煮的話，時間會很久。 是啊，很久。例如我想吃塊牛扒，你低溫煮你真的，哇，6個鐘喔。 是啊，是啊。怎麼等啊？所以就要注意回，即最好都是蒸啊，或者很快炒的東西吃，就不要暴露在個高温度太耐，令到佢哋起得太多变化咧，呢、這个其实都好重点。咁但系你头先我哋话唔止一个系会抗衰老噶嘛。咁你食啲嘢食冇咁肥嘅话，其实脂肪一啲坏嘅脂肪都系令到身体会加速老化嘅一个方面。咁所以即系除咗我哋要控糖啊，煮嘢食要好啲，唔好有焦糖化出嚟啊。咁、但系亦都要选食材，我哋都要注意咯，唔好拣啲哇吓肥腾腾啊，好味啊，好腍啊咁。 系咁代糖咧，既然我哋要抗拒呢一个油咧，即系拒绝游离糖啦，又或者焦糖化嘅话咧，咁代糖咁我就咁落落去，譬如一杯茶入边，咁佢都又唔系话本身嘅砂糖或者蜜糖，佢又点样嘅咧？帮唔帮到手嘅咧？ 嗱，那個代糖係幫到手嘅，因為其實點樣係代糖呢？因為啲代糖係同砂糖嘅話咧，佢個甜度係可能幾百倍、幾千倍嘅甜，所以你用嘅量係好少嘅，係啦。咁所以基本上你適量用代糖嘅話，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現在就有好多會不嬲都好中意食甜嘢，而知道代糖咁好啊，冇卡路里啊，咁佢哋就食得太多。咁其實食得太多任何嘅嘢，食得太多其實都存在咗一個風險。危機，或者甚至乎唔講話，呢啲可能傳聞話對身體有害啊，又話增加糖尿病等等。第一樣嘢就係你食慣咗啲代糖嘢，你覺得冇問題而成日食，你個口就變咗成日好中意食甜嘢。咁你咁啱可能去到某處冇代糖嘅嘢食，你就發甜癮啦。咁點算咧？你就會都要去揾啲有糖嘅嘢去調下癮先。咁所以呢個習慣都係唔好，係我哋有需要。哎呀，嗰、那個檸檬茶，我篤檸檬篤得過酸，點算咧？加少少代糖落去平衡翻個味。咁唔係嘅話，基本上樣樣嘢都可以嘗試下用天然個味去品嚐，就連代糖都唔用嘅，其實就最好咯。 嗯，明白。好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揾啲有益嘅糖，又除咗代糖之外，又想抗衡衰老嘅，落翻少少甜味，有冇啲推介嘅咧？ 咁啊，食水果啦， 食水果果糖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诶、哎，我想个沙律有啲少少嘅清甜味嘅，咁个沙律可以摆啲金落去啊，或者可以切啲苹果肉落去啊，咁我嚟攞呢啲嘅天然嘅味，咁亦都有阵时话煮餸都可以用下啲水果嘅味去我嚟配合，减低咗用即系砂糖啊，或者蜜糖等等呢啲糖，咁其实呢个方法都几好嘅。 嗯，咁啊，即系如果我想抗衰老嘅话啦，暂时听就第一就系控制呢一个糖嘅摄取，第二咧就系控制嗰啲脂肪嘅摄取。咁做到呢两样嘢嘅话，咁我嗰个抗衰老嘅叫做呢一个嘅愿景咧，就似乎慢慢系可以实现到噶啦，系嘛？ 嗯，跟住就追求一个均衡饮食啦，样样都有嘅，就唔好太过油腻嘅。咁其实个身体有一定嘅好处嘅。 哦，即系嗰啲肉又蛋白质啦，又正常吸收啦。淀粉質又均衡啦，跟住就一啲譬如维生素啊、维他命啊，亦都因为均衡飲食而摄取足够，咁样嘅就应该系会老得最慢嘅方法啦。 冇错啦，即系唔使极端化嘅，我唔使话哇，我要追寻抗氧化，我就要加呢样嘢落去，加嗰样嘢落去，我哋做打好个底先，打好底都好重要。 系咁啊，最紧要啊，大家个人都会老嘅。我系希望老得慢啲嗰批嚟嘅， 系啊， 起码到咗七老八十，人哋摸起上嚟嘅时候，咦，哥哥你好似六十几啫，咁我就已经开怀大笑啦。 系、啦， 最 紧 要系咁 样。 好啦，咁我哋呢一个咧就叫做炼丹嘅方法啦，不老方法就听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麻烦 Mimi 啦，唔该晒你，拜拜。 OK， 拜拜。 时间当大家开始出门翻工翻学都好啦，留意住天气嘅变化。雷暴警告啊，生效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我哋满听嘅作品《趁你旅行时搬走》，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屯门赤立角隧道往机场方向嘅全线已经解封，同时喺往屯门方向管道实施嘅单管双程行车安排亦都已经取消。事发在昨日中午，一架泥头车在屯赤隧道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他获救的时候清醒。广华医院电力系统昨晚一度故障，院方说原定今早进行的大约25宗非紧急手术需要改期，正是联络受影响的病人。至于其他临床服务，院方说包括紧急手术、住院和急症室服务等都维持正常。院方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00，部分手术室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已经随即安排工程人员紧急维修，到夜晚大约7:50，手术室电力供应恢复，期间一宗手术要改往电力供应不受影响的手术室进行。院方向受影响的病人致歉，已经安排工程人员全面检查供电系统，为了慎重起见，暂停部分手术室详细复查，并且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同意若果对方受到侵略的时候，将会互相提供支援。普京说不排除和北韩发展军事技术合作，金正恩就说全力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批评北韩正是怂恿俄罗斯大规模杀害乌克兰人，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两国的孤立。美国重申俄罗斯和北韩深化合作令所有人感到担忧，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俄罗斯提供推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平台，美方不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噶啦，龙尾排到去油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喺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油丽村，狮隧去翻九龙方向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喺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在科学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然后提翻你啦，忠孝街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警署方向近圣公会圣三一堂中学慢线是封闭噶，咁经过要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 可载客船只的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的位置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话咁快又嚟到二十四节气入面嘅夏至，盛夏到来，气温升高。 山冷瓜果虽然可以消暑生津，但系要适可而止，以免损伤脾胃。 可以多饮好似冬瓜、赤小豆消暑去湿汤水。等我今晚煲汤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啊，七点三十六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早晨嘉明，早晨啊欧， 早晨啊各位学生同埋各位嘅学生父母， 喂，几时放暑假？两位嘅学生父母几时系你哋嘅乖仔同埋乖女放暑假？ 即系头啦，系嘛？应该 我有一个已经系进入咗个放暑假嘅情绪啦， 哦， 因为 情绪系情绪啊， 情绪啫，因为考晒啲考试之后咧，而家剩翻都系翻去玩嘅日子嚟嘅啫，咁啊，真正上足全日嘅课堂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啦， 嗯。 咁通常都係翻去上半昼，然之后都係玩下啲工作坊啊，联谊下咁样。 学生真係好开心。 我屋企大嗰个都係因为考完试啦，咁有阵时翻去派下卷啦。而家佢哋係咁样嘅，你就算考试呢嗰份卷都会俾返你 嘅。 嗯，我以前係唔会俾㗎。 我哋仲係唔俾㗎喎。 係咩？ 嗰边係 我嗰间呢，佢考完试之后佢都会俾嘅。咁都係逐科逐科一改完就照俾返你，照俾你拎埋返屋企咁样。 哦， 即等都係要继续等佢知道你个问题喺学习上面遇到边一个最棘手啊，咁样咁啊，有埋个分数，所以其实咧，当你攞成绩表嗰下咧，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几多分， 系可能净系知道啲学校嘅表现啊，或者操行啊嗰啲嘢。我听到小白咁平静咁样去讲佢个 OK 喎， 系咯，你都冇乜激心，应该啲成绩几好啊，你个仔。 寻晚佢拎咗份英文出嚟， 系啊， 啲成绩就普普通通啦， 佢系咁嘅，好嗰啲咧佢就唔讲嘅， 系啦， 佢其他嗰啲一定系好好嘅， 通 常啲英文， 通常啲阿爸都系咁噶， 系得英文都系普普通通，其他嗰啲冇九学零分以上 咯，正常咯， 系啊， 唔系我功劳嚟噶吓， 好嘢好嘢， 即系见你讲得咁平静，好似都收货咯， 系咯， 我好易收货 嘅，简单啲， 你嗰边好唔好啊？ 传统嘅感觉，似乎咧都系考完试之后咧，学生们可以喺班房入边对下卷，但对咗卷之后咧，只可以将个分数抄去自己家课册嗰度。咁， 哦， 家长们咧就当圣诞礼物咁样样咧，就见家长嗰度拆啦。咁， 哦， 就到时先知道究竟衰啲咩啦，好啲咩啦。咁但系啲操行分都系喺成绩表上面先至知道 嘅。系， 操行还操行，即系好多聪明嘅细路仔，旧时细个操行都系差嘅。 系啦， 继而佢就入咗好显赫嘅大学， 或者自己自发咗啲好劲嘅公司咯。 跟住又系啦，读下又唔读噶咁 样。因为都系啲坏孩子心态啊嘛。 系啊，唔系有创意嗰啲人你好难叫佢好安静坐喺度嘅，好安静坐喺度嗰啲人咧，又好难叫佢有创意嘅。呢个两人都嚟嗱，你哋关心分数啦，我关心指数，我就系知道今日所有财经报章都系讲琴日恒指升咗514点，国家队直接买港股嘅啫，呢个就我最关心啊。转个头再同 Dicky 关心下个 国家队出击啊， 系啊。 喂，但系讲开 啲財金指數，講下啲財產啦、啊。大家都要預下啲財產咧，去到準備呢一個大學啦。因為咧、哇，好多各大報章嘅頭版啊，都係講到大學會加學費。 哎呀，加啦、 哦，加都好正常，好多 好多年冇加啦， 係27年冇加， 有咁耐添啦， 係27年冇。 我都諗住好多年，冇諗到27年。 係啊，嗱，你諗下，當我38歲，咁我當我10歲讀大學，原來10歲個價位同依家。差唔多、哦，你谂下都夸张，所以系必须加嘅。同埋有阵时我哋想叫做了解大学多啲，同埋想香港嘅大学除咗学术成就，想啲设施都 upgrade 下少少咧。咁、你好难个个都系靠救生会或者啲即系好显赫嘅，系啦，显赫嘅一啲校友捐助，侯家明楼啊、蒙慧亮楼啊、白元浩楼啊，咁样你好难系咁噶嘛，下下都。 再加上咧，好多唔同嘅大学。嘅學科咧都係越嚟越多需要嘅器材啦，或者佢哋本身讀嘅時候咧都需要某程度上有啲花費會大咗啊。咁據聞咧都有啲係收唔翻個成本嘅，即係開咗個學科出嚟夠學生讀啦，開咗班之後咧，讀完之後對唔住收曬學費都係回唔到本嘅。係 啦， 咁睇翻今次大學嘅加學費咧，其實講真。對翻由出年開始啦嚇，各位學生每年咧大概係加接近3000蚊嘅學費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啦，哇唔係喎，咁樣我要借錢讀書變學債喎咁樣，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咧，咁可能我要出去打多幾份工，做下啲兼職嚟到填補翻個學費嗰個需要。咁如果我出咗去打咗工，我咪少咗時間讀書咯。 咁、我同翻啲同學講先，其實 Uncle O 咧十幾年前都係咁樣噶啦 ， 一路打工一路交學費， 咪早啲同社會接軌。 系啦，依家咧最怕咧就系冇人做嘅啲工，唔、系最怕就系有冇工作，系 有工冇人翻， 周街都系嘢做，咁大家早啲入去职场嗰度学习一下，好多时候咧一啲大学生咧都系唔了解职场文化嘅，搞到咧一出职场嘅时候咧神憎鬼厌，点解咧？因为咧冇好好嘅一啲人际网络同埋交际嘅手腕，书就读饱啦，唔识做人，咁啊难搞啦。 系啦，咁同埋你都要谂下，其实有好多学校咧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咁佢哋都需要成本去维修嘅。咁、我断估咁多位学生哥都唔想你个班房漏水噶， 真系咁啊，系咪？系啊，你谂下其他外国嘅叫做大学生嚟到香港做交流，佢睇一睇你个大学，除咗一啲比较有历史嘅雕塑啊，历史嘅画作之后，你所有嘢都好旧嘅开始， 系啦， 咁你就难搞啦， 系 咪？ 正如我。谂起斯朗一直话，点咧？斯朗去皇马嘅时候，你即系影到皇马嗰啲，譬如而家麦巴比去皇马，佢影埋佢嗰个佢间房咧，就喺个训练场隔篱，又有厅，又有房，又有冲凉房，又有 gym， 佢一个人用嘅啫嘛。咁跟住你再听翻斯朗讲就系话，讲曼联咧，哇！曼联其实而家我去翻嘅时候都发觉佢冇进步啊，真系曼联。漏水喎、又真係 有一個瀑布好出名嘅， 奧 脫福， 奧脫福瀑布 就係一落雨咧就有一個瀑布噶啦， 景點嚟，景點嚟。 咁當然啦，奧脫福就。因为 O 啊嘛，即系你英文嘅译音，即系讲讲咗俾你听，好旧噶啦。我哋使乜活化？系咪先？罗马古城啊，罗马古城啦、啊，太新鲜唔得嘅。 咁罗马古城漏水，你原谅佢啊？好大都个球场，即系正如学校啫嘛。 我认同嘅，即系你小白话斋，有阵时你学到入到去好啲大学嘅时候，哇！即系十年如一日咁。当然啦，即系校风系应该淳朴嘅，但系淳朴之中唔代表唔同时代嘅步伐接上轨子嘛。 成个配套都好紧要嘅。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入到去大学嘅校园生活，如果我甚至乎系住埋喺大学附近，我住宿舍嘅话，我嘅人生就喺呢一度会起码过成3-4年噶咯噃。 系啊， 咁喺呢一度我系点样样过得开唔开心？除咗系书本上面吸取嘅知识之外，我嘅人际关系之外，咁我个生活水平都好影响我嘅幸福感噶嘛。 又要闹嘅。闹啲港产片，成日攞香港大学嚟取景，拍翻啲八九十年代啲书生嗰啲嘢咧，喺文学院嗰啲位拍，唔俾你哋再拍嗰啲位啊！搞到啲人成日覺得香港啲大學咧就全部開嚟打卡打啲懷舊位， 整啲嘥牌嘢喺嗰度咯， 喺度我哋好新噶嘛。 你就算要拍，你都要 key 走佢啊。 整啲乜 lab 咁樣都好啊。 係啦， 咁我搞笑就下頭先嗰啲香港啲導演繼續拍啊。如果唔係唔會有九龍城寨嘅，我知道，即係講下笑啫。同埋港大依家啲導賞團都係有限額嘅嚇，你唔能夠無端端共入去睇下人哋學校唔得㗎嚇。 係啊，不過頭先提到有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學生們。 们咧就觉得系时候要谂下使唔使借钱读大学啦。呢一样嘢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系做紧嘅。譬如话咧，好多时候听到啲美国学生先算啦，佢哋都系一毕咗业之后咧就开始还债，变咗由佢开始步入大学嘅校园嗰一刻开始咧，就系问住政府借钱嘅。咁然之后咧，政府帮你俾住啲学费先，跟住你咧做嘢嘅时候出咗身啦，先至慢慢逐年你嘅人工当中扣翻，俾翻政府还翻咁样样。啊，讲开呢一个话题咧又搞笑，因为咧最近有一个嘅调查就结果发现咧，咪成日讲美国有好多藤校嘅嗰啲 Ivy League 嘅学府，哇，好尊上啦，排名好高啦，好厉害啦，要好难先至入得到啦。咁啲人通常都觉得系咯，我哋以前嗰一辈就话你咧乖乖地读书，成绩好咧就可以入间好嘅大学，有大学咧就有好工噶啦，咁你嘅人生就唔使担忧啦， 平步青云啊。 咁所以读书点解咁紧要啊？咁我成日都听啲老人家咁样讲啦。咁究竟？真係入咗呢啲咁勁嘅大學，係唔係就真係可以揾到份筍工，揾到個好嘅未來嘅咧？咁啊，最近呢一個發現都幾有趣。咁佢就話咧，原來喺近呢十年嚟講咧，做足十年嘅統計啦，所有大學，尤其是係藤校嘅畢業生，究竟佢出咗嚟之後攞到嗰個入息中位數喺邊度咧？ 哦，即係讀完書啦， 係啦， 到底揾唔揾得翻啲錢咧？ 特別係有一啲好顯赫嘅商業大學，譬如芝加哥商學院咁樣嗰啲，喂，讀完之後。个 MBA 课程出嚟能够揾到几多人工啊？ 系咯，又甚至乎我哋有啲可能已经系出咗身嘅，但系后屘咧又想翻去攞翻到劲啲嘅牌，咁所以咧先至再去入翻呢一个校园读下个 MBA， 因为你都知啦，呢一类型嘅学科都唔平嘅， 系啊贵啊， 系啦，某部分嘅学科系特别贵嘅，咁通常啲人就话我入去系识个人际网络嘅啫，因为我入边啲同学仔个个都好劲噶， 我都有听过呢个讲法嘅， 我俾个参考大家，譬如 ConU MBA 就大概接近40万到咯，系啊，接近40万到。咁依家喺外国读，你又可以因下条数再估算一下啦。 就住呢一个嘅价钱，咁大家可能都会对于心目中嗰个愿景，我出咗嚟之后攞住呢一张沙纸有几多嘅本钱啦、或者我搵嗰份工嗰个水平应该系边一度为止系我最低我接受得到嘅人工啦。咁原来就话咧，呢十年对唔住啊，发觉咧有啲藤校咧，甚至乎读埋个 MBA 出嚟之后咧，十年都未搵到一个美金系年。年薪有六位数字嘅工，系啦，咁所以 咁啊担心啦。 有啲可能系父母，有啲可能系学生，就话啦，唔系、我咁辛苦咁大嚿钱读咗呢一个咁劲嘅学科之后，出到嚟我根本都回唔到本、我嗰份人工都唔够我去还学费。 系系系，咁啊嗱，呢个咧当然有一个咁嘅说法啦，即系嘉明嗰个观点或者嗰、那个。都有機會係事實真相，不過咧，又有另一個報道咧，好想即係既然嘉明講開呢個，可以講下。 好啊。 其實咧，喺美國咧，好多大學生咧喺未畢業咧已經達到財務自由啊！喺呢五年之間咁啱呢五年嘅浪潮啦，因為碰巧咧美股係標指同埋納指都係歷史嘅高位。你講緊譬如 Nvidia 咧，你只要喺五年之前輕鬆買少少咧，你其實依家已經夠學費。 好開心咯！ 係啊，因為佢已經有過。一倍多嘅一個升幅，一個漲幅 咯，嗰啲真係人生勝利組啦。 其實都幾多美國人係依家享受緊嘅財務自由，係嚟自即係一啲龍頭嘅美國股份，即係譬如頭先講 Nvidia， 譬如 TSM 啊，一啲芯片晶片股啊，譬如微軟啊，市值最高，亞馬遜啊等等。如果個持倉入邊嗱，純粹有啲報道咁分析，以再加上呢個亦都係真相嚟嘅。你好老實講，五年之前美股仲係低位，咁如果你肯即系可能用少少钱，可能$1,000买少少唔同嘅股票咁样，咁你而家个财富效应其实都有个十倍嘅升幅，因为依家今次咁嘅真系讲紧纳指同埋标指系系历史嘅高位，历史系咩咧？即系前所未有咁高啦。咁所以佢哋嘅学费其实好早已经还清，以致好多时候大家话喂美国人买楼咧一定系房贷系最夸张，其实咧突然间喺呢五年之间咧。佢哋有某部分人咧，一炮过解决晒啲房贷问题咯，就系因为虚拟资产再加上美股上扬， 系啊， 咁呢个亦都系真相嚟，你亦都睇到，哇系，旧时佢哋如果拥抱虚拟资产由好平嘅时候买，到依家，哇，其实真系水涨船高，以致佢哋喺叫做纽约股市都可以 trade 到一啲嘅虚拟资产，以致香港都有啲虚拟资产嘅合法嘅 ETF， 你又觉得哇系，原先一样唔系好值钱嘅，突然间变咗全球。都关注嘅嘢， 咁佢哋又好似個財富效應好大咁，所以都有陣時我哋去觀察呢啲學生嘅嘢，個個都話我要好辛苦先可以還到啲學費，咁實情又係咪咁咧？ 始終咧而家可以開個户口個年紀都唔係話要好高先至得啦， 十八歲咯咪， 都係正常十八歲，變咗我哋嗰個財富收入或者係嗰個儲存嘅方式咧，都唔再係以前我哋咪一年得一次新年鬥利是，又或者可能我出去打多幾份 part time 咯，或者我慳啲使慳啲使，慳啲係好事嚟。節儉始終都是美德，但是那個收入的增長，原來多了很多的辦法。 是啊，節流搞不定就要想開源啊。 是啊。 晨光第一線，阿歐。 喂，嗱，讲完学费，我都担心啲家长暑假有咩玩嘅。嗱，我唔止我担心，其实咧，香港政府咧都设计咗好多嘅活动咧，好等啊，啲爹哋妈咪咧好多活动玩。嗱，今日真系要热情推介呢一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去过啦，系咪先？嗱，做嘢都做过啦，小伯又做嘢都做过啦，喺故宫入边。好啦，今个夏天推出咗咧新嘅展览同埋活动，仲有八月首办。亲子留宿， 诶，留宿喎， 嗱，留宿，大家谂到咩啊 ？Ben Stiller 咯， 系咪啲嘢夜晚会喐噶？ 系啦，有咩嘢会喐噶？有冇个兵马俑会喐噶？咁样， 系咪啲马会同你讲嘢噶？ 但我哋故宫冇兵马俑噶嘛？ 冇嘅。但系会唔会有啲青花瓷会有啲花纹喺度跳下噶？ 系， 喂，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几梦寐以求啊！嗱，当然啦，我希望有关方面就唔好净系亲子啦。因为我冇细路仔，咁我 借个细路俾你。 喂，我想留宿一夜啫，因为咧你感受一下个艺术氛围咧，同埋我真系睇得太多咧，宾士迪拿嘅翻山侏罗馆啊。 系啊， 我觉得都几好睇嘅。其实你有印象之中，佢未嗱，如果你心机旁边你唔系好认识呢一位被外国传媒捧为外国嘅周星驰嘅少将啊，宾士迪拿咁样，咁佢就入到去呢个博物馆嗰度做 watchman 嘅啫，即系嗰啲叫做保安员。好，跟住咧，佢就突然间发现，喂，点解丘吉尔会夜妈妈讲嘢嘅？系点解只恐龙会喐嘅？咁样，即系类似有呢啲情况出嚟咯。咁啊，好有趣啊！其实呢、這个好划时代嘅电影。咁如果有机会八月嘅时候，故宫博物馆有呢个亲子留宿，两位嘅家长有冇兴趣试试玩玩？ 过瘾喎，呢个过瘾喎，系啊！我自己小朋友咧，佢哋对艺术馆咧，佢哋都有兴趣嘅。咁但系当然系即系爸爸妈妈去嘅时候，一路用一种玩嘅形式，令到佢提高到呢个兴趣啦。如果过夜嘅话咧，你可以成晚入边你有无数嘅古仔可以同佢讲。 系， 因为咧有阵时做父母咧，你要谂 topic 咧，就好似我哋做节目一样，你要资料搜集嘅。咁啊啱啦。你喺故宫入边嘅话咧， 大把 资料，惊你刨唔晒嘅啫。咁你不断喺度同佢讲呢样讲嗰样，我唔知道佢入边你可以活动嘅范围有几大啦。 系，咁要成个故宫冇理由所有都， 冇理由成个故宫噶。 呢个系国宝嚟嘅， 系啊，即系正如嗰啲水族馆嘅，佢你话咗喺呢度留宿，你留翻喺啲鱼隔篱啦，你冇理由走咗熊猫嗰度噶嘛。 同埋啲水族馆留宿咧，有一啲嘅叫做鱼缸咧，佢都会熄灯嘅。喂，人都要休息下。 啲鱼啊， 惨啊，大佬！ 啲鱼已经冇得眨眼噶啦，你仲要咁鬼撑眼撑住佢， 廿四小时光撑咁样，系咪先？所以。即系我都唔知道真正嘅水族馆个操作系点，但理论上就会休息一下。嗱，讲多少少俾大家知道下，一阵嘉明再讲下有冇机会带你嗰两至到三个小朋友去玩啦。嗱、 啊， 话说系咁样噶，咁啊嚟紧就会有新嘅展览啦。首先故宫有呢个法国嘅时尚展啦，有好多靓衫啊，成咁样啦。第二咧就系博物馆同时首度推出咧两日一夜，博物馆。歷奇親子夜， 歷奇 拿咗韻嘅，我再講多次， 好 兩日一夜。博物馆历奇亲子夜， 哦，咁呢个有恐龙睇啦，呢个历奇， 系， 仲唔系有妈咪？ 嗱，头先啊小白讲嗰个咧，好想讲多啲古仔啦，有啲叫做床边故事啊，bedtime story 啦，咁样八月六号至到咧七日咧，参与嘅家庭可以晚上咧夜探博物馆，除咗咧喺博物馆留宿咧，香港嘅故宫仲会推出多个具有教育意义嘅环节，包括启发。 古代宫廷活动嘅游戏睡前亲子故事时间，让大人同埋小朋友置身喺古代科学、這个狩猎同埋日常嘅故事场景。 以前嘅古代嘅宫廷游戏，我有兴趣、啊。 点解咧？ 玩咩嘅咧？断古当年弹波子都未弹石头嘅啫，可能系 我就 系 关心啲皇上同啲妃嫔玩。 我都谂到嗰个场景，但我又谂下清明上河图， 我亲子我唔敢谂嗰啲住。 但系我就谂 点解啊？嗰啲间唔少谂下噶，个人先开心噶嘛。笑咁人哋真系咁样，你古代嘅宫廷嘅皇上真系咁样噶嘛？ 俾你有个初体。 我同你都冇机会做皇上，谂下都唔俾。 得啊，郑子成有机会做个皇上，有人喂食提子 啊。 思想要开放啊嘛，正所谓系咪先？嗱，讲翻呢一个，有冇兴趣咧？嘉明，你又觉得呢个活动 有兴趣嗰样嘢系，我都想试下啊！究竟喺个博物馆入边可以喐动嘅空间范围入边，可以点样样俾佢哋夜晚留宿之余，佢哋又瞓得着，又可以听下故事，又可以吸收一下啲古代嘅一啲历史知识。但又唔惊佢哋整烂嘢咧， 吓整得系啊， 好实际嘅考虑， 你一定整唔会烂嘅嗰啲嘢， 唔系噶，你我都会惊呢样嘢，你真系赔唔起啊！ 啱，但系故宫唔系好多嘢俾你斗到噶，其实，即系好多都喺个玻璃盒入边嘅，其实，即系佢都。故宫好多都是国宝级的东 西，我都会担心推冧了玻璃 的。不是怕人家做得不好，是怕自己的小孩太美。 是啊， 不要那么担心。好，不要那么担心。 明白的。 你没有这个想法，件事就不会发生的 了。那是。 你一想到 吸引力法则。 是一是这样，他就是平时都不掂嘢的，有个文静的那个都可以逗下人家件衣服一拔下来。就烂啲啦！哎呀， 见龙见碎蒲啊！ 咁啊， 瞓唔着啦，今次真系 瞓唔着啦，都唔知点算。 呢啲展览， 见龙翻嚟揾我。 呢啲展览都会悉数上场啦。头先讲咧，嗰个巴黎服饰嘅展览咧，就7月10号咧，已经会喺展览厅嘅3嗰度举行啦，即系3号展览厅啦嗰度举行啦。至于8月嗰个活动咧，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下咧故宫网站啦，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信的吧。I took the long road across the ocean. I burned some bridges on the way. Feels like forever here in the moment. Just so forever, here to stay. Don't wanna say too much, speak too soon.And scare your heart away. Just wanna feel your light, the fire inside, for the rest of all my days. Lately, I just feel like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I feel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know that it's true. Me and you, I could love you for life.Found me when I was hopeless. I was so right on the edge of giving up. You understood me, gave me focus. You're all that I could ever want. Don't wanna say too much, speak too soon, in case I scare your heart away. I Can Love You For Life 系咪好浪漫咧？听过有 Kygo 啦，仲有 Zach Abel 同埋 Nile Rodgers 神级吉他手嘅呢一首作品 For Life。睇睇今日嘅天气咯噃，呢排都真系带定把遮出街比较稳阵啲啊吓。现时嘅气温咧摄氏28度啦，相对湿度91%，警告咧就系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睇翻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嘅时候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市区都有成33度，留意天气嘅变化啦。 早晨，早晨，8:11，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1%，呢排雨水都充足啊，股票市场咧都系充满，系啦，有水咁样吓，水为财，水为财啊吓，几个市场都几好。今日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啊！ 喂，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琴日咧美股就冇美股啊，因为佢哋假期，假期就啱啦，系时候咧可以攞个 chart 出嚟睇下全球前十大市值嘅公司。咁啊，早前咧 ，Dicky 都已经讲啦，话喂 ，Nvidia 咧好有机会登顶噶啦。咁啊，其实应该讲咗一个礼拜都唔够啦。咁啊，登顶啊，咁啊，英伟达咧就系全球市值最大嘅公司，即系如果用广东话嚟讲，世一。啊，第二咧，暫時嚟講就係微軟，第三咧就係蘋果公司啊，咁樣，第四咧就係 Google 嘅母公司。好 ，Dicky 交俾你去講下啦，即係近排美股都好厲害，厲害在乜嘢咧？其實咧，納指同埋道指咧，仲係喺個歷史嘅高位嗰度，都幾誇張。咁交俾你去分析下啦，好嘛？唔該。 係啊，嗱，即係雖然琴日冇事啦嚇，咁但係咧，大家都會睇到實就係點解咧？因為好似阿 O 頭先講就係外圍美國股市咧都高歌猛進，淨係納斯達綜合指數同埋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咧，就係不斷咁由新高又就創新高，真係咧，大家數住佢幾多次新高咧，都已經開始數到悶咗嗰只啦。咁啊，當然喺過去嘅呢段長嘅時間，都好靠個三隻股份去帶動成個美股升勢嘅。頭先都講咗嗰三個名啦，亦都係而家全球市值三大嘅公司，當然佢哋咧都係互有競爭，叮噹馬頭，即我講個股價同個市值啦，全部都30,000+億㗎啦。咁但係當然咧，你話講緊即係 Nvidia 啱啱咧就過咗另外嗰兩坎，包括微軟同蘋果登咗頂做咗世一咧，呢樣嘢都真係有少少即係意料之外嘅喜出望外得嚟到，因為大家都會知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公司嘅業務廣泛性咧，咁另外嗰兩個咧就真係即係可以話係無孔不入㗎，基本上就喺業務裏面。但係 Nvidia 比較單一，但係佢都做到而家呢個市值咁大，咁我都印證咗我過去嘅一個講法，就話得 AI 得天下 ，AI 嘅造王者 Nvidia 咧一定係最受惠。咁我呢啲對白咧都講咗。冇一年都大半載啦，咁當然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啦，即係雖然美股冇市，咁但我哋如果要即係分析一下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個整體嘅狀況咧，其實我諗全世界都係開始有同樣嘅情形，包括係 譬如話大家話，咦，今個財政年度呢個美國嘅赤字預算都即係19,000多億嘅喎，咁都幾多嘅喎，咁但係其實無論係聯儲局又好啦，或者其他啲央行咧，其實喺過去都幾長嘅時間咧，都會通過不斷去發債去支持同刺激經濟嘅。咁其實同樣嘅情況咧，而家內地都用緊同樣嘅招數啦嚇，亦都發咗特別債啦咁樣。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喺未來嘅話咧，即係大家又會睇到實嘅，都係啲貨幣政策嘅調控啦。咁而家呢一秒鐘就未有太大變化嘅，對於美國嚟講，即係都係市場就憧憬住一次起兩次止，啲官員咧就口硬啲，就話可能一次啫。咁但係咧又未分析曬同評估曬所有近期經濟數據嘅一啲變化啦。咁啊，再者咧，頭先阿歐都講話，哇！即係咧呢一個港股琴日都非常之咁強勁喎。咁當然有緣有因啦，因為都幾樣正面嘅消息嘅，包括國務院就有一個即係促進投資發展嘅措施，咁啊有五個重點嘅。咁呢個就當然為好即係惠及內地嘅創業板啦。咁但係中證監話咩嘛？繼續支持咧就係內地企業喺境外同埋香港上市。喂，呢個就正面幫助大啦，因為即係話俾大家聽，內地中證監放咗綠燈，唔係淨係話要喺境內上市嘅，境外都得嘅，排緊隊嘅陸續有嚟，有啲嚟香港，有啲咧就想去美國都冇問題喎。咁咦，咁呢樣就好正面啦。再加埋即係國新投資而家咧就係買即係呢一啲即係港股通嘅一啲嘅加密買賣基金啦。咁啊，所以即係好幾樣嘢咧加埋曬一齊嘅時間咧，咁就令到投資市場咧就相當之振奮，亦都即係同我過去嘅分析都不謀而合咧，就話講緊，真係恒生指數咧守得住條250天線，牛市仍然喺度，咁只不過喺個大漲小回嘅局面，咁尋日就喺呢個小回之後又再大漲啦，哇！即係尋日嚟講，恆指嘅升幅都相當之驚人啦，有成即係2.87%，500點樓上嘅升幅，咁都係反映得到大家都比較睇好嘅嗰啲中特股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類型嘅股份其實都已經係好長期被追捧，譬如唔好講淨係講嘅中海油。咁都真係新高又新高又新高㗎啦，亦都推介咗無數次㗎啦。咁我諗投資市場嘅所謂嘅口味呢其實就冇咩變化，只不過係問題大家相唔相信嘅啫。即係又係嗰句，美股你買住嗰三隻，即係特別係 NVIDIA， 跟住港股揸住啲中特股，其實你過去呢段時間你嘅投資組合應該已經表現好好㗎啦，講真。 咁頭先呢 ,Dicky 都幫我哋呢由外圍股市講到港股啦。咁講港股當然要講多少少啦。頭先 Dicky 都有講啦，恆指昨日升了514點啦，咁啊國家隊買港股 ETF 啊嚇，咁都啱嘅。Dicky 你都係公司嘅管理層，咁啊要你打覆翻工咧，咁都要有嘢做嘅，咁有嘢做，咁個市好，咁個市好咪有嘢做咯，係啊，咁啊即刻啊升下514點先啊，多啲嘢做，咁啊買下港股 ETF 先，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環環緊扣嘅叫做利好信號嚟嘅，咁嚟緊亦都觀望緊三中全會有啲乜嘢惠港嘅措施啦，或者喺个政策面嗰度多少少甜头啦，令到个股票市场个热度就有机会再提温啦，咁样呢个都系即系报章嘅形容嚟嘅。咁个港股当然最憧憬就七一啦，有冇机会送大礼啦？咁样啊，国家方面咁呢啲全部都系憧憬盼望啦。咁着实地讲一句就系、是，其实呢个环节无论系Dicky 啦、黄德基先生，以至即系琴日同我哋做节目，譬如邓星兴先生啦，咁都不约而同，其实讲咗一两个月，叫大家啊可以留意一下啲中特股。咁唔特别讲边一只股份啦，即系中国特色股票，有个中字头，大底以蓝筹嚟计，大家都会知有油股有嗰两三只。咁能源股有嗰两三只，而且电信股有嗰两三只。其实喺年头到依家，其实个升幅亦都真系随住恒指都唔少，至少都讲紧有10%以上。咁如果你系拥抱到呢啲机遇嘅，咁当然恭喜你啦。咁但系客观嚟讲，就系以国家发展嘅大蓝图，以至以香港一个超级联络人嘅身份，点样去对接到国家？呢啲就系好明显做到。个政策出嚟嗰个效应咯，咁啊，Dicky 交俾你去多讲呢一样嘢。第二个问题，随之而问啊，咁啊，五不穷，六不绝，系咪再睇好啲咧？咁交俾你去分析埋啊，唔该。 好啊，咁啊嗱，其实咧义无反顾啦，对于港股进入咗牛市咧，我谂我都算好早已经同大家讲噶啦。咁到喺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啊吓，即系个指数。 點嚟講咧，都係真係有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咁啊，但我都講咧，守得住所謂牛熊線咧，個走勢亦都冇轉差，只不過係一個牛市嘅初期嘅大漲小回局面啫。咁尋日亦都好顯著一個好急速嘅反彈，亦都上翻去。咁當然頭先阿歐都講咗好多啲政策性嘅因素，咁大家都明白㗎啦。即股票市場永遠都係政策行先嘅，即政策你支持咩？咁梗係會有反應嘅。哦，政策要就唔好話打壓啦，純粹係講緊話要調控一下啦，咁一定係哇相關股份係要面對一個比較大壓力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咗所謂嘅中特股，其實個概念上高係啲咩呢？即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就係全球各國博弈嘅關係好明顯嘅，壁壘都好分明嘅。咁但係而家講緊中特股就係話好簡單，唔好複雜。總之就係股值仍然吸引，咁而咧佢哋嘅生意咧亦都係好穩定，現金流好高，派息亦都好多，派息比率亦都好高。與此同時，亦都係呢啲生意咧就唔會受到所謂嘅一啲外國政府嘅一啲制裁所影響嘅，因為業務主要喺內地，咁呢啲咧就會係成為咗投資者普遍喜愛嘅咯。咁當然啦，仍然避開嘅都係過去我講嗰啲啦。哦，你話啲生意仲要喺美國做嘅，仲要喺啲高新科技敏感技術嘅，可能係即係生物製劑啊，即係生物科技啊，咁隨時都可能被制裁嘅，因為一啲報復性嘅行為。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咁嘅環境之下，咁揀股份就梗係要即係用呢個思維去揀啦。咁但係就客觀嘅事實就係、過去都有講過啦，三中全會我都憧憬住嚟緊會有啲起訊嘅，因為除咗你話發特別債之外咧，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因為通脹真係唔存在喺內地嚟講，只不過係啱啱四個月 CPI 去翻個正值啫，咁所以。未來啦，三中全會有冇機會有多一啲嘅措施呢？即係嗱，你諗下三中全會都未呢，資本市場應該都陸陸續續有好幾個，即係都我都認為幾正面得嚟，其實亦都係對於香港股市場幾正面嘅一啲措施。咁憧憬嘅就係話，可能會係喺三中全會嘅期間呢，除咗一啲政策性嘅一啲嘅即係指引之外呢，可能係唔排除呢配合住，即係除咗財政政策，可能亦都會有啲貨幣政策嘅配合咯。咁所以點解我仍然都係喺過去嘅調整裏面，即係跌得一二千點由高位，我都仍然即係同大家講話，即係放心啦，即係呢個係一個牛市嚟㗎，即係呢個都講咗好幾個星期啦，咁啊暫時都叫做吻合啦，同我嘅睇法都。 嗯，咁啊，恒指就琴日收报咧18430点，咁齐齐啊吓，咁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再上到去啲高啲嘅位置啦。咁如果你话喂自己嘅 M P F 都有追踪，即系大中华区嘅一啲股票基金，咁可能咧都起码 好翻啲咯， 系啦，个 M P F 好啲啦。点解无端讲呢三个字咧？话说咧 ，Dicky 下个礼拜咧就会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啲 M P F 嘅睇法啦。又差唔多半年结啦，因为而家讲紧6月20多号咁样咧，系时候同大家打公仔，系啦、 啊， 最关心我哋睇一睇个强积金个组合有冇变化先。虽然嗱、多咗少咗，我同你都仲后生，未攞得出嚟用，但系有阵 时你后生啲又 数字游戏都。希望是增值噶，冇理由希望越嚟越都是我哋打工仔啲血汗錢嚟噶嘛。 一定要啦呢樣嘢就。 嗯，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啲 M P F 個情況。嗱，今日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同你傾偈。多謝曬，拜拜。 從頭細説。共而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近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炉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 常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靠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无人已于我旁，年月才吸养分，安心于基本我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听过翅膀是推广宪法及基本法的主题曲。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唔过夜留宿去啲唔同嘅博物馆都可以搭车周围去啊，因为嚟紧咧又有啲专为小朋友而设嘅夏日想同游嘅活动。 哦，即系细路仔搭车唔使钱。 系啦，咁呢次咧就系小朋友免费乘车日啦，将会喺嚟紧7月1号至到9月1号当中，一连9个星期日。當然包括埋七一嘅公眾假期咧，都係適用嘅。咁變咗呢一啲公眾假期同埋星期日咧，小朋友就可以免費搭超過450條九巴同埋龍運嘅路線啦。 四百幾條線？ 四百幾條線？ 四百五十 啊！哇！如果有啲細路仔好中意巴士，佢咪叫個爹哋媽咪係咁搭搭足一日。 巴士我其實真係有好多小朋友好中意搭雙層巴士噶。 其实我都好中意搭双层巴士， 你都系小朋友， 都唔使小朋友，因为咧我自己平时揸车嘅时候，咁我个视野系呢、這个嘅平一楼嗰个 level 嚟噶嘛，但我上到上去嘅时候咧，系可以就算都系行翻平时嘅路线咧，我睇嘅完全不一样。 咁啊系， 系啦，同埋屋企附近咧有好多地方，譬如有啲工程嗰啲咧，我坐双层巴士我好八卦噶， 可以 睇下人哋个闸右后边整紧啲乜嘢啊嗰啲。 不过咧，我想讲依家起楼真系好快， 好快， 即系我自己咧未住大角咀个区嘅，一层楼咧个地盘咧，连打桩、咔哩咔啦成咧，其实三个月到嘅咋， 咋咋淋起晒啊！真系， 佢起好咯。 我以前住西九嗰边又系咯， 系啊， 一个文化区几快， 好疯狂。嗱，首先咧，我又想补充一下，九巴咧其实定义咗乜嘢系小朋友嘅，即系我同阿小白啦，同埋嘉明都唔系小朋友，即系我哋个心态有个童心喺当中。佢又话咧系三至到十一岁合资格使用。小同八达通嘅人士啊，吓系小同八达通嘅人士，只需要上车嘅时候以小同八达通拍卡，咁啊活动咧嗰日就会扣除嘅车资咧，将会设定为零嘅，咁即系唔使钱咯。 系啊，同埋佢真系你当日咧去到呢一啲适逢嘅日子咧，系无限次俾你免费搭呢四百几条嘅路线。 哇！ 咁当然啦，有啲系除外嗰啲 K 字头嗰啲咧，大部分都系除外嘅。咁所以睇翻小朋友最中意系搭边个路线咧，又或者有边个路线佢想试好多次，但系又未有机会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去试搭嘅咧。 系咁啊，或者诶两爷孙嗰啲啦， 有得喎，系两蚊再加个免费。 免费，仲唔系最大嘅必杀技？呢支招真系冇得顶啊！ 等我拖住嫲嫲爷爷一齐去饮个茶， 爷爷嫲嫲一齐饮个茶都系四蚊， 公公婆婆又可以再去多一转食下午茶。 咁又得喎，咁啊一个星期日喎。 呢、這个玩法真係好嘢啊。 係啊，咁啊记住啦，日子呢就係7月1号开始啦，去到9月1号呢，当中连续9个星期日，再包括埋7月1号呢一个公众假期呢，小朋友就可以免费搭巴士啦。 咁啊7月1号仲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啦、嗯、或者一啲惠民嘅政策啦，包括你去到康文署嘅一啲场地游下水咁样啦，咁、 啊、 都系免费嘅。 拍场都得㗎。 系啦，打羽毛球呢都系免费嘅。 系啊，乒乓又得。 系啦，咁大家适随转变啊，庆祝回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早前就歌曲《愿荣光》禁制令案上诉得席，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其后限制在香港境内浏览32条有关被禁制片段的连结，不过同一平台仍然可以搜索到不少版本的相关歌曲。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否认律政司漏招，强调广播或者表演一首歌，其中带有煽动目的或者误导他人以为是香港的国歌，已经是违反禁制令。他说禁制令不限于32条影片，即使经过改编，但是实际上令人知道是相关歌曲，亦都会违反禁令。就算改一个歌词、一隻字、一粒音都无法逃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三月通过，当局上个月底以涉嫌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拉了周幸彤等人，说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林定国说当局针对的是煽动行为并非日子，无论是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只要有关的言行构成煽动意图，都有被起诉的风险。广华医院电力系统昨晚一度故障，院方说原定今朝进行的大约25宗非紧急手术需要改期，正是联络受影响的病人。至于其他临床服务，院方说包括紧急手术、住院和急症室服务等都维持正常。院方说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部分手术室的电力供应受影响，已经随即安排工程人员紧急维修。到夜晚大约7:50，手术室的电力供应恢复，期间一宗手术要改往电力供应不受影响的手术室进行。院方向受影响的病人致歉，已经安排工程人员全面检查供电系统，为了慎重起见，暂停部分手术室详细复查，并且已经向医管局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凌晨抵达河内，展开对越南的访问，是他自2017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来第一次访问越南。普京在越南期间将会同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晤。普京在抵埗之前在越南传媒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将会同越南一起继续为造福两国人民和为地区和全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加强双边合作发展合作。是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合作。他又赞赏越南支持以务实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7， 日元 158.04， 瑞士法郎 0.884， 加元 1.372， 人民币 7.257， 英镑对美元 1.272，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381 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48美元，卖出2329.02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啦。入翻大埔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六合村。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啦，沙田岭段近住沙田花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入翻大埔，龙尾就喺六合村；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对出。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由告士打道至到皇后大道东一段咧就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蓝地；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就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呢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图。我是第二台新生活的思芬，我想做 DJ， 除了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生活上面林林种种有用的资讯之外，亦都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和歌曲选择陪伴收音机旁边的你，一同度过生活上面的喜怒哀乐。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随住本港出生率下降，不少学校面临杀校危机。收生不足的学校怎样力争避免杀校呢？政府又提供了什么支援政策协助学校调整未来的发展方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杀校》，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日呢一个做得到嘅东西咧，有啲难度嘅，大家都真系要俾下心思，先至知道究竟点样嘅做法先至适合你嘅。但系个题咧就系、是、培养环保嘅洗衣习惯。 哦，好环保嘅洗衣习惯咧，我估我自己都未必。好識嘅，不過咧，因為我自己屋企都成日洗衫嘅，咁、所以咧，我洗衫嘅時候咧，可能會將同一類型嘅衫咧就會擺埋一齊先啦，又或者係盡量都唔好話好少衫就洗衫，同埋咧，其實就算用一啲好簡單，因為我嗰個咧都係嗰啲。唔係嗰啲好智能嘅嘢嚟嘅，因為我覺得越智能咧，佢有機會因為要服務你啦，咁、所以佢會攞多少少嘅能源，或者佢需要更加多嘅洗劑先至可以做到。咁所以我用翻最傳統嗰啲咧，揭上面揭蓋，跟住枕抌啲衫落去，佢自己喺度轉下轉下，嗰一隻嚟，同埋揈乾，我亦都冇嗰啲烘乾嗰啲，因為烘乾嗰啲咧。我睇過好多消委會報告都話好嘥電，係啦、咁所以我就會揾翻一啲咧喺選購呢個洗衣機嘅時候咧，佢係標榜係慳電慳水，咁係我第一個首選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洗衫嘅時候，其實你可以 set 嘅，你可以 set 咧就係話譬如我嗰啲衫已經係得一半嘅啫、你就淨係 set 我需要嗰個水個量咧。是一半嘅， 啱啱好， 啱啱好嘅，咁你就自己每一次睇咯，咁你就唔好话下下都揿，当一个 program 就走天下咁样、因为你通常揿 program 咧，佢系会。最好嘅一個服務俾你，但亦都係相對嚟講就最消耗能源嘅。 係啊， 係啦，我就唯有係用呢啲方法咯。 我都覺得由買機開始買翻啲有能源標籤比較適合你自己個使用量 啦。係咯，係咯，係咯。 咁另外就睇翻究竟你喺洗衣嘅過程當中，除咗話洗少啲 group 埋一齊先至洗， 係咯，我都 係 儲夠一機衫跟住先洗咯。通常都係咁，已經係我自己覺得最懂得運用洗衣機的方法。 但譬如你哋兩位都是住大廈啦，咁因為有陣時香港的天氣又咁樣，會唔會話晾衫問題就唉唔晾啦？咁用埋嗰個乾衣機，其實好容易就會咁諗噶咯。 呢排落雨落到咁咧，就真係有啲麻煩，因為始終人比較多， 係啊， 所以要洗嘅衫又比較多。不過咧，原來都有啲辦法咧，可以等你睇下有冇得做得更加好嘅，就係有冇留意過自己所選用嘅洗衣粉係啲乜嘢嘅成分嘅咧？原來咧有啲傳統洗衣粉咧有一種嘅物料叫做。磷酸盐啊，磷酸盐咧系会令到啲藻类大量繁殖啦，咁所以咧对于个生态系统啊、海洋生物咧，当啲洗完衫之后嘅水流翻出去海洋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负面影响噶。咁、所以买翻啲咧比较环保啲嘅洗涤剂又好，洗衣粉又好，比较系容易啲生物降解啊，或者系直头唔会包含咗有磷酸盐嘅话咧，有啲系可以由植物啦或者系植物嘅成分嚟到制成嘅。咁、基本上你用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健康啲啦。 哦，即系呢个洗衣粉嗰度着手喎，哇！我又冇乜点谂到呢个问题添。 洗衣粉我就直情冇用粉好耐 啦，你用洗衣液。或者洗 一粒嘢咯，一粒嘢嗰啲咯，一粒嘢嗰啲香啲嘛、啊。因為有陣時咧，阿小華都講啦啱，有陣時譬如我哋住嗰啲大廈咧，有陣時啲衫乾唔切咧，你有陣噏味咧，你真係搞唔掂。同埋咧，你依家人大咗，覺得嗰啲噏味咧，一定係有啲霉菌喺嗰度嘅。其實你著住或者自己聞住咧，都對身體唔會太好咯。因為有啲 都唔係咁好啊， 你會。嗱，當然啦，我哋都係身邊會接觸好多細菌，但係你冇嚟著住件衫，滿布住一啲霉啊，嗰啲霉霉噏噏嗰啲。講真，如果你個人都霉霉噏噏， 都唔舒服啦。 係啦，你想 財神見到你都走， 冇錯， 聞到你有陣味霉 嘅， 可能霉運鬼去揾佢，咁唔好我唔好教佢啦。 所以我就用咗嗰啲粒粒都好多年咯。咁依家就好明顯洗衣嘅情況都有所改善。 哦，我就因為點解都沿用洗衣粉呢，因為有陣時我可能譬如阿仔佢零零四。一两件衫嘅，咁我又想快啲帮佢洗，可能譬如佢足球队 校服啊， 系啦，佢 得 一件，咁我今日夜晚食，咁我又冇嚟成粒洗衣珠，咁又拎咗去用，咁又好浪费。 但我哋成年人就即系冇小朋友就容易，即系可以储够一机先洗咯，真系。 又或者咧，当你去到选择用啲唔同嘅物料咧，头先我讲过，可能喺洗衣粉嘅选择方面会多啲环保嘅概念啦。又或者如果你用系洗衣液嘅话咧，喺买嘅时候都有啲比较好嘅选择嘅。通常啲买嘅洗衣液咧都系一樽樽，都系胶樽装啦，但 系 都好多补。充裝嘅而家，如果唔介意屋企又有空間嘅話咧，用翻啲補充裝，甚至乎係幾袋幾袋咁樣送翻嚟嘅話咧，又平啲， 我用補充裝咧，我都費事倒入個樽入， 就咁補充裝嗰、那個， 就咁剪個口咪算咯，繼續用 咯，唔使剪佢有啲扭開個蓋噶嘛。 咁好似即係有啲袋裝過汁咁樣啊，即係佢就倒落去咁就自己去做， 係啊， 其實都幾方便。 方便，喂，你講開補充裝，我真係忍唔住要講一句，其實香港咧，我發覺好多譬如係簡易啊、洗頭水、護髮素咧，都係冇乜補充裝嘅。 係喎， 係啊，咁如果要揾嘅，譬如我用開某一隻牌子嘅，甚至乎嗰幾隻牌子嘅話咧，我想要個補充裝擠翻入去啫嘛，咁、我樽我唔使下買啊，咁、我樽我已經有陣時如果要買咗嘅話，我就唯有去入去換分綠在區區嗰度，咁唔 係 點啊？ 講咧又係古怪嘅，嗱最古怪係乜嘢咧？就係咧，佢啲樽裝咧就平過啲補充裝嘅。嗱一樽，譬如一樽洗头水咧，我真系有试过，一樽洗头水咧有连埋个胶樽咁样，$28咁先算。你买净系买补充装咧，要$38嘅， 系咪大 pad 啲啊？ 大 pad 啲，但系你计个价嘅单纯嘅冧心咧，佢你就真系觉得$28，你又唔使搞咁多嘢，即系好多人其实消费者都系贪方便噶嘛，好多好多时候即系香港人都系为咗贪方便而生活噶嘛，咁你就会谂，喂$28一樽咁会干手净脚咯，咁但系对个推动环保以至系个可持续发展就冇乜帮助咯。 之前我都访问过一个香港品牌嘅朋友仔咧，佢就创办咗一种几有趣嘅产品嘅。嗱，我哋心目中嘅补充装通常都啲液态嘅补充装啦，譬如话系啲洗衣液又好，洗洁精又好。又或者甚至乎洗头水啊、护发素啊嗰啲都系液态嘅一啲补充装嚟嘅，摆咗翻嚟咧一包包啦，又重啦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位朋友咧就做咗一啲咧系要冲水剂，就好似一块咧我哋炸嗰啲片咁样样。 我明啊， 系啦，咁就系一嚿实嘅，你当佢一个$5咁大个。 然后你攞个器皿装住嗰个$5先， 系啦， 嗰嚿嘢，跟住你冲水。 咁就纯粹你翻到屋企咧，你净系买呢一啲一包包嘅$5。翻到去嘅时候咧，先至系落翻个适当嘅器皿当中就冲水，咁用冲水嘅方式咧就可以帮你冲咗一包或者一樽新嘅补充装嘅液体下边啦，咁就变咗咧一嚟嗰个运费可以平好多啦， 系啊系啊， 二嚟压榨嘅空间亦都少咗好多啦，咁都有几多啲唔同比较新式啲嘅想法，其实都可以真系大大去推动一下，鼓励一下。 呢个真系要赞啊！呢啲即系我哋如果买餸嗰啲，又要拎住洗头水，又要护发素，又简易，其实。都攰噶， 就算啊，你真系网购啊，揾位车手上嚟送到你屋企啊，人哋都好辛苦啦。 系 喺古代，因为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御医为娘娘或者公主睇病嘅时候，通常都唔会直接采用望闻问切嘅方式，反而会用悬丝诊脉嘅方式嚟做噶。咁不过呢件事系唔系真嘅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She just wants to get away, ride it out to the end of the day. So hope that I can satiate the craving. Now I see your gesture don't mean much.其实所谓的悬丝诊脉是用一条丝线将一边绑在病人的脉搏上面，另外一边就由御医去诊断脉象。 据讲孙思邈帮长孙皇后睇病嘅时候，亦都系用到呢一个方法，因为佢系由民间召嚟，唔系有职衔嘅太医院御医，咁所以太监都有意去测试下佢先。于是佢就将丝线绑喺冬青筋、铜顶脚同埋鹦鹉脚上面，俾孙思邈去诊断，结果都俾佢一一识破。最后太监先将丝线绑喺皇后娘娘嘅手腕上面，俾孙思邈去诊断脉象，最后发现原来系滞产，咁所以就开出一剂嘅药方。服用完之后，皇后真系可以顺利分娩。不过其他人问佢窍门嘅时候，孙思邈都唔讲俾其他人听。咁不过其实原丝诊脉系咪真系符合科学呢？虽然喺表面嚟讲，原丝诊脉真系好似真一样，不过实际嚟讲，只不过其实系一种幌子嚟噶咋。因为原来后妃病咗嘅时候，永远都会有贴身嘅太监去介绍病情，太医其实都会好详细咁样问呢一啲状况，例如佢个胃系点样，舌苔系点样，甚至系大小二便都会问得清清楚楚。为了得到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会送礼物给太监，所以当问完这一切的时候，太医其实都对病人的病情了如指掌，胸有成竹的了。所以去到原丝诊脉的时候，太医一定要平息正气，非常之认真，这样做是为了谨守宫廷的礼仪，表示尊敬。第二其实就是在想处方，准备应对，以免一言不慎可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啦。咁所以原丝诊脉只不过系蒙上咗神秘色彩嘅呃人形式嚟嘅啫，亦都系医者因为封建礼教嘅缘故，焗住都要做嘅一种骗术。如果太医事先唔透过唔同嘅途径获取详细嘅病情，就算佢医术再高明，其实喺疾病面前都会一筹莫展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讲下啲新啲嘅奥运项目啊，因为嚟紧其实好快都开始正式巴黎奥运啦，咁、 嗯、 啊都有啲新嘅项目，大家都系非常之期待咧，可以透过荧幕咧睇一睇究竟今次嘅比赛嘅质素系点样样啦，究竟个国际水平去到边一度嘅，包括讲咗好多就系霹雳舞啦，香港都已经选拔咗有代表系会出战噶啦，咁啊另外咧滑板啦、 嗯、 攀岩啦，同埋冲浪咧都系一啲比较新嘅大项目嚟嘅， 好型啊呢啲活动其实真系， 系啊都系 冲浪真系嚟， 后生啲啊， 不过咧我又唔系好。咁明咧，冲浪系点样去评分啦，或者系个比赛点样？因为咧浪咧，我哋控制唔到噶嘛。 系嘅。 咁意思系乜嘢咧？譬如嘉明呢位选手咧，你冲嘅时候啱啱有个好正嘅浪，好正嘅浪，咁你梗系可以做啲唔同嘅 flip 啊，或者唔同嘅 movement 咁样啦。咁但系咧，到阿 O 咧去参与嘅时候，喂。 冇浪咁樣， 或者個浪唔夠好啊， 係 啦，咁點搞 咧？我就純粹咁諗啦，譬如話浪風帆咁，都係好依靠咧海上面嘅風嘅，咁唔係每一個選手佢所接到嘅風其實都係一樣嘅。咁喺比賽場上面，我諗佢哋要挑戰唔同嘅環境同埋嗰個浪啦，亦都係佢哋自己需要平衡嘅一個環節咯。 因為都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喺大浪灣活躍開噶嘛，咁你有陣時都會啊，譬如今日吹東風咁，啲人咪會好多人咯。譬如嗰日冇風或者吹北風，咁嗰日咪啲浪咪唔靚咯。即係嗰陣時啲師傅係即係教你沖浪啲師傅係識得睇呢啲。即系睇我哋平时讲啲吹乜风咩吹和缓南风嗰啲、啊，即系我哋平时喺电台讲嗰啲，对于我哋平时嚟讲，喂咁你有阵风咪有阵风咯，南风又系咁样噶啦，北风又系咁啊。但系对于咧中意冲浪嘅朋友嚟讲咧，原来咧喺大浪湾或者石澳嗰边咧吹东风。 風咧係正嘅。咁呢啲都係我成長學識嘅嘢。咁所以其實咁多不可控底下，我又真係好有興趣睇下佢哋點樣 玩。一次咧就計分嘅，即係可能你出，譬如你出三次、四次，咁你就攞嗰四次嘅成績去到做翻去翻計算嘅。譬如攞你最優秀嗰一次嘅成績啦，咁樣你畫嗰個速度咪最快啦，係咪最完整嘅浪入邊啦？個完成度係有幾多幾多啦？呢啲都係我諗係佢哋計分嘅。 即係要睇一睇咯，因為你唔同，譬如滑板咁，頭先講滑板，你個個都係同一個 RAM。即係你喺嗰、那個係啦，你有唔同嘅花式係你自己作，但係嗰個彈台或者嗰個叫斜台，佢、 唔會改變啊嘛，嗰、那個 係啦，唔會好似哈爾移動城堡咁樣啊，今次斜啲先，下次冇咁斜。所以啊，呢啲極限運動我都覺得好有趣，咁往後大家一齊睇睇佢。 係啊，咁同埋咧講開呢啲極限運動咧，其中另外一樣嘢都係香港嘅朋友們都有興趣嘅咧，就係呢個彈床啦。嗱、彈床咧唔係淨係話小朋友平時放假去商場玩嗰種嘅彈床，或者去到奧運呢一個級數咧，就當然立咗去呢一個體操嗰邊啦、通常都係體操場館當中咧，先至會見到真正嘅彈床嘅選手啦，又或者係啲彈床項目嘅比賽。不過講開彈床呢一樣嘢咧，近年都真係見到，尤其是喺香港都越嚟越多唔同啲大品牌嘅彈床活動嘅團隊咧，都嚟香港擺檔啊，又或者咧喺啲期間限定嘅彈床設施，一次過咧可能有成四五個不同嘅大型巨型彈床咧，等各位嘅小朋友可以一次過放電嘅。咁、都有啲朋友們咧開始諗下，其實彈床都係奧運項目之一啦，會唔會有多啲嘅規則啊？又甚至乎會唔會有啲训练啊，有冇得学玩弹床啊？除咗攞张证书之外，个安全性又有冇啲监管喺入边咧？ 你细个有冇玩过弹床啊？我记得喺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有玩过。 嗰啲好劲嗰啲，我都唔系好敢玩，因为你弹到上去之后咧，你落嚟嗰下，我个人我唔知应该点样平衡，因为我唔识噶嘛。 同埋我衰嘅，我细个睇好多美国嗰啲 B movie 啊嘛，你通常一做个翻滚， 就出事為人，哎呀！ 唔係嚇大家嚇，唔係我嚇嚇大家都係好嘅，因為 大家 alert 你唔好真係以為喂彈下彈下咁樣好過癮，講得兩講真係有啲咬傷扭傷都大家都幾麻煩。 係啊，之前我相信都會有啲朋友有印象咧，聽過有啲唔喺香港啊嚇，曾經試過喺海外咧有一啲嘅戶外彈床設施啦，喺一個生日會嗰度做 party 搞嘅，咁啊點知咧就係呢一個安全做得唔好咧，點知一陣怪風成個彈床飛起咗，咁啊真係出命啦！咁所以都真係好需要有一個監管嘅角度喺入邊嘅，因為尤其是咧彈床雖然就話好似好簡單咁樣啦，你有水又玩得，冇水亦都可以玩得嘅。咁但係我哋平時玩啲 B B 車嗰啲駕駛賽車道都有少少嘅運動規管啦，又甚至乎可唔可以平衡嗰個風險咧？究竟小朋友要幾多個先至為之太多人呢？又甚至乎有啲朋友話：喂，如果有啲消費者去到啲真係彈床館當中去玩嘅話咧，都會有啲嘅免責嘅條文要簽咗嘅，咁係咪簽咗就算呢？係咪真係簽咗之後，就算入面發生啲咩事，都係你自己簽咗個啦，你自己負責咯。 我有個迷思都係嘅，譬如見到唔同地方，可能佢有個 open area， 跟住你啲小朋友就排隊，跟住然後佢就俾嗰啲都係啲基本彈床，就兩條大啲嘅繩咁啊綁住你小朋友啦，就喺度彈下彈下。其實我有時都會諗，即係佢始終有個危險度喺度嘅，因為你揹到上去。我控制唔到噶咯，都系靠佢自己落嚟嗰下，我先接得到佢噶嘛。 咁究竟呢一个弹床，如果真系要有监管啦，咁又应该系边一度负责监管咧？佢属唔属于系体育项目咧？定因为佢系属于一啲娱乐设施咧？又甚至乎系唔系？請佢嚟呢一個商場度舉辦嘅時候，係咪就係商場自己負責翻咧？都有個值得探討嘅空間喺度嚇。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他跟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暗流， 把手。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我不到都带挽留，注定失手便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 林峰啊，有呢首作品叫做《爱在三千的宇宙》，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真系、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早晨9:10，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冇事啊，假期。反而咧讲下港股方面，琴日嘅情况啦，都几犀利，升得咁啊！国家队啦，国新投资啦，就出手买入追踪港股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啊。加上咧市场啊憧憬啦，呢个陆家嘴嘅论坛咧会有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出台啦。带动啦恒生指数咧扭转三日嘅跌势啦，星期三咧就飙升。升咗514点嘅，一举收复咧50天线、10天线同埋25天平均线嘅中特股嘅概念咧，就受到追捧啦。全日嘅成交金额咧，回升到过1000亿嘅规模啊，达到咧1127亿度啦，按日咧劲升咗咧22.9% 啊吓。OK， 咁啊，琴日升得好啦，今日究竟股票市场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这个时间要呼吁下电话。小白同埋嘉明 1872388咁有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今日都有一个良辰吉日啊，系啦，最好嘅位已经留待今天啦，等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开心嘅事情啦， 系啊， 虽然父亲节咧就过咗啦，咁但系如果你做仍然想同自己嘅爸爸咧一表心意嘅，又或者系结婚纪念日啦、生日啦、开心嘅事情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感谢嘅说话咧、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转头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 感谢说话绝对唔要。 唔嫌多， 好，我 收 埋自己啦。我讲完呢个之后， 好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同我哋啊，即系阿 O 啊、小白同埋嘉明朝头早倾下电话，送下祝福出去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攞翻套篮球衫出嚟啊吓，咁啊，除咗咧嚟紧嘅盛事连连，巴黎奥运啦，咁啊 NBA playoff 咧，亦都系啊尘埃落定啦。先问一下咧，我眼前嘅呢一位咧，好专注篮球事业啊，将佢青春咧奉献咗俾咧本地嘅教咗篮球嘅朋友仔，有满贯青年发展队嘅主教练啊吓 ，Bear 同我哋分享梁文雄，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多位听众你好啊，早晨。 系啦，早晨啊，教练早晨。咁啊，今日咧系咪学下射波先啊？射波要唔要似卢卡当石噶，定还是依家最劲啊 ？Jason Tatum 啊吓 ，Tatum 今年哇，终于有一个美国队嘅成员可以为到佢哋可以叫做好接近啦、啊，即系依个 MVP 啦。点解咁样讲咧？因为过往其实如果你有睇波，喂，譬如卢卡当石啊，譬如 Embiid 啊，祖杰啊咁样啦、啊，好似都唔系美国人。咁但係佢今年終於揾到一個可以即係支持到夢幻隊啦，會唔會係咁啊？你點睇啦？ 絕對係啦，因為佢始終Tatum 嚟講咧，佢自己都叫本土啦，美國球員啦。咁我相信啦，你 NBA 成個發展聯盟咁樣去講咧，佢成個球隊嘅發展咧係好需要佢哋本土嘅球員去推動佢哋啦。咁過往啦呢幾年啦，我相信大家好多球迷啊。佢都見到咧好多唔同國籍嘅球星啦，去咗代表 NBA 咁樣係一個叫一個 icon 嘅人物咁樣啦。但係咧，你而家出翻個 Tatum 咧，叫可以叫制衡翻啊！ 你諗下一樣嘢就係成個總決賽入邊啦，即係呢個 Dallas 又會對 Celtic 啦，咁樣喺咁嘅過程之中咧，原來入邊咧。总共有十个国家嘅人都喺个总决赛入边咯。咁以前我哋譬如八九十年代开始睇 NBA 咁样，你谂下，全部芝加哥公牛对奥兰多魔术咁样，你基本上揾一两个海外球员都难啦，系咪先？ 绝对系啊，因为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咧，其实篮球呢一个文化咧，同埋个水平啊，其实已经基本上去到国际化啦，已经唔系话以往咧成日话美国独有啊，美国独大啊咁样。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国家，甚至而家我哋身边嘅亚洲嘅城市，甚至而家最红嘅早一两年啊个成绩啊，日本已经去到一个好高嘅水平，有好多国内日本嘅球员啊都已经打紧 NBA， 所以你见到咧，基本上篮球呢一个叫文化水平咧，其实已经咧叫紧贴晒成个国际噶啦，呢个世界。 系啊，咁啊，我自己好喜欢 Bear 球员年代嘅时候，你打永伦啦，因为我本身几中意永伦呢队波。 多谢多谢。 咁你嗰阵时打就同阿 Tyler 一起打啦，咁 Tyler 嗰阵时都有好好嘅表现啦，咁佢亦都系其实佢国籍都系加拿大，其实我哋本地嘅教咗篮球圈都好 international， 容许我咁样讲。 绝对系，绝对系。 嗯，咁啊，依家就叫做打二优质教啦，用咗好多时间做一啲青少年培育嘅工作嗰度，特别喺篮球嗰度啦。往后两三集咧，都想你继续讲下喺呢个维度，你自己由球员啦、司职控卫啦，开始一路打啦，到依家譬如去。代表住球队去做一啲教波嘅工作，你自己心态上嘅转变系啲乜嘢噶？ 而家个心态上面转变咧，最主要真系想发展到咧香港嘅未来啊，即系篮球场上嘅未来啊。 系 点咁讲咧？以前自己嘅角色就系球员啦，咁一定系享受自己嘅表现啊，叫 enjoy 自己嗰个 highlight 啊为 主。入三分系咪？入三分系啊， 系啦。所以咧，变相咧，其实嗰个以前就可能个焦点啊，或者个聚焦都系自己身上边啦、 嗯。 其实而家慢慢咧个角色转变啊，即系好似头先你嘅介绍。去到我的教练的工作层面，其实都已经将自己的焦点叫放射了下去其他我自己教的学生、同学仔、各个叫下面的真是个范畴上面。 是我记得在晨光这个环节之前跟 Ranson 运志远教练都有去谈一下，就是说喂现在今次因为练习打篮球跟我们小个很不同的，旧时呢一来打僆仔学界的时候，即是由小学学界开始、哎、走篮啦，走五十球啦，拍波啦，拍四十个钟啦，咁样好元祖嘅一啲训练啊。咁但系今次咩个训练模式，其实多咗好多叫运动科学嘅嘢帮忙咗大家噶嘛。你咧作为主教练咧，你点样 train 下一代出嚟啊？ 我自己咧，其实都嗱，我自己打波嘅时候咧，其实都接触过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教练啦、即系简单就可能最近嘅中日韩台都有接触过啦。跟然之后可能远少少嘅，去到美国嘅教练啊，都有接触过咁样。即系我都叫吸纳咗，叫 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教学的模式啊，甚至个方法啊咁样。其实我自己对于呢一方面咧，都会有少少整合啊，即系叫过滤下，叫谂一谂点样去喺入边叫抽一啲比较适合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嘅内容，叫俾到佢哋。因为始终咧唔同地方、唔同小朋友嗰个文化、嗰个身体条件啊，咁样有出入啦，有分别啦。即系等于好似我哋本地亚洲嘅小朋友。有咁样，可能即系叫亚洲嘅身体啦。你同外国、美国嗰啲个始终有少少唔同啦。 但我哋射波就可能个准程度，啲小肌肉嘅控制就会好啲，系嘛？唔系我睇到你咋，睇到你我就即刻觉得自己入咗修顿睇嗰阵时嘅，即系叫做即系南华对永伦啦，系啊，即系好深刻啊！其实有两三场波我都觉得你临尾嗰啲三分球，我今次谂到好记得嘅，真系几有趣呢啲画面都系啊！ 系啊，呢个画面咧就我自己啦。咁我其实自己都好希望咧，即系最体会最深刻咧，就有机会可以将呢个画面咧，就套落翻我小朋友啊， 嚟紧教波 系啦，我教嘅小朋友身上边，因为始终咧篮球啊，唔好话篮球单一啦，其实体育呢样嘢咧，其实都系有传承嘅内容喺入边系啊，所以。如果能够将我自己打，或者甚至我打嗰个年代，甚至更早啦，嗰啲即系所有前辈啊，嗰啲如果嗰代嘅心态啊，各方面啊，可以传承到落去俾下面而家嚟紧嘅小朋友咧，我相信咧香港嘅篮球咧应该会有机会有唔同更高水平嘅突破啊！ 嗱，运动科学咧点样去帮我哋打篮球咧？就你睇 NBA 嘅赛场或者 CBA 嘅赛场咧，都常常有帮助。依家其实今时今日你 train 小朋友有冇多咗好多用呢啲譬如叫做运动科学嘅嘢或者运动科技嘅嘢摆咗入去当中咧？ 绝对有，绝对有。以往好似头先你咁讲。讲啦，话好一啲好传统式嘅教法啊，走五十球，走一百球，呢啲就可能叫比较传统啲啦。但系而家咧，其实好多唔同层面嘅内容啊，会透过好多唔同嘅仪器啊，去帮啲小朋友。即系最基础，我相信大家一定喺网上面见到好多唔同嗰啲篮球机啊、射篮嗰啲机啊嗰啲，其实已经系帮紧好多唔同小朋友。以前可能话你要落去练射波，要约一班朋友去帮你执波，轮流去射。但其实好多而家仪器、好多器材上面咧，其实都帮到你嗰啲篮球机可能已经系去到个先进嘅程度，系会帮你好简单咁去 count 下你入咗几多球啊，命中率啦、啊，甚至佢传波嘅角度啊，高抛球、深口，跟住弹地呢啲唔同类型嘅传球都可以喺个篮球机上面可以俾到你，所以变相咧，其实对于你个训练上面咧，喺科学上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突破。 系嗱，今集咧时间所限，讲住咁多先啦，同比啊，下集咧我哋就讲下你点样去带领你嘅球队咧，即系满贯青年发展。队咧去有机会打一啲少年嘅全国赛，全国就系代表我哋中国去讲啦。咁究竟呢个联赛又系点噶咧？下集不如等你去讲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 ，thank you， 拜拜。 Bye bye 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倒，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怎算好？怎太早？一个心。 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今日同大家讲下港交所由9月23日起实施的恶劣天气不停市的安排。届时符合条件的券商如果有结算困难，港交所会代为履行结算的责任。香港证券商协会荣誉会长就表示了，支援个别券商有机会是过渡来的，券商要制定日后的处理方案，不能够无限期将责任交给港交所协助的。咁都系啊，政策出台之后总要有过渡期和支援期的，之后就应该要交返俾金融机构去自己去操作返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今个星期继续都系听住唱唱话俾我哋知，究竟今晚嘅 TV 三十一有啲咩精彩节目嘅？ 早晨啊，唱。 早晨啊，嘉明，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 系啦，今日夜晚吓，先嚟7:35嘅时间咧，铿锵集啊。 冇錯啊！今晚嘅鏗鏘集咧，就同大家一齊關注一下咧，我哋本地學校嗰啲停辦嘅情況啊。咁啊，話說咧，我哋香港出生率咧就逐年下降啊。咁啊，學齡人口啊，當然一都會跟住下跌啦。咁啊，搞到咧有好多學校咧，甚至乎嗰啲創辦咗好多年嗰啲傳統學校啊，都面臨收生不足嘅危機啊。咁啊，俾翻啲數字大家聽下啦。咁啊，教育局咧就話啦，佢預計小一入學嗰啲學齡人口咧，就由2023年嘅57,000去到2029年咧，跌到得翻50,000個啫，即係少咗成7,000個小一入學生啊。咁啊，相信咧呢個殺校潮咧，去到29年咧，短期內都唔會緩和得到咁話啦。咁啊。即係政府究竟提供咗啲乜嘢支援嘅政策去幫嗰啲學校去調整未來發展方向呢？咁呢啲政策呢啲方法又係咪真係有效幫到啲學校呢？咁另外啦，學校有冇啲乜嘢自救嘅方法？有冇啲乜嘢計仔可以避免學校停辦呢？嗱，關心香港教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7:07嘅鏗鏘集。 係咁啊，政策方面咧，咁啊睇下今日夜晚鏗鏘集啦。我個人嚟講，我已經貢獻咗兩個噶啦嚇。 我都盡曬力噶啦，三個。 你好犀利啊！我哋都好盡力噶啦，我哋。 5,000入邊有一個係我嘅。 我哋幫得幾多得幾多啦，嘉明。 盡量盡量盡量好。咁但係咧，小朋友都除咗讀書之外咧，運動都好緊要嘅。 梗係啦。 首先我哋有講過彈床啦，有講嗰啲比較新鮮啲嘅運動啦。咁啊，今晚睇埋運動教室三十一咧，就有更加多新嘅點子，有啲。啲咩可以试下玩？ 冇错，嘉明啦，今晚8:00呢个运动教室31咧，就带大家教下大家玩嗰两个运动咧，就都几有趣啊，亦都几啱小朋友放电嘅。 系 第一个运动咧就叫做滚轴运动，咁系咩意思咧？即、就、系、是、滚轴溜冰嗰啲啊，咁啊有单排嗰啲滚轴溜冰，同埋双排嗰啲比较即系。上一代老人家玩多啲嗰啲雙排滾軸溜冰， 哦， 係啊，但而家又興翻喎，即係古老檔， 係啊，係咯，有啲室內嘅滾軸溜冰場好靚㗎， 即係以前有個 terms 叫咩？嗰啲叫踩 roller 啊嘛，係嘛？ 係啦， 冇錯冇錯， 但係一個四驅車咁嘅狀態咯，個成個分布， 係啊係啊，唔跌㗎嘛嗰只，係啊，好方便 咯，你以為啊？ 嗱呢啲即係好多時候咧，我都有跟個朋友去打下卡啦，咁但係。其實唔識玩真係唔識玩會跌噶嘛，行唔到噶嘛。咁今晚個節目就教大家入門都好啊，點樣識得行識得線下啦嚇。咁啊，另外個節目亦都會教大家玩另一種比較冷門少少嘅運動，叫做合球合啊合作嗰個合。咁啊，佢真係合咗一啲嘢喎，合咗啲咩咧？嗱，佢係一個球類運動，團隊嘅球類運動。佢粒波咧就好似足球咁樣嘅，但係個打法有啲似籃球。咁啊。男女混合一個球場一起打，咁啊鬥快將粒波咧可以送上籃球，好似一個籃球架咁樣嘅架上面。 哦，冇網啊嘛，佢嗰個好似係嘛？ 有冇网？ 冇网，佢真系一个篮嚟嘅。咁、哦、但系又个球例又同篮球有啲唔同。佢个讲法就系话避免好似篮球咁样咧，即系篮球高啲、大只啲，即系通或者男仔咧就话事就叻啲噶嘛。咁但系佢呢个咧就系可以抵消咗呢啲体型啊、性别嘅一啲，令到个玩法唔公平咁话。咁、哦、究竟佢好似几有趣喎？点玩法咧？嗱，今晚睇下运动教室31教下啦。 嗯，咁另外10:30啊，有大学喎，系嘛？ 是啊，这个10:30的 Hi 大学这个内地校园真人 show 呢，同大家讲下呢，在北京那些大学里面有些什么经典传统食物，即譬如呢我们中文大学呢，即有一个很出名的柠檬批的嘛。 咁、 究竟在北京那些大学里面有些什么经典食物呢，今晚一起看看。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早前就歌曲《愿荣光》禁制令案上诉得席，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其后限制在香港境内浏览32条有关被禁制片段的连结。不过同一平台仍然可以搜索到不少版本的相关歌曲。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2周年系列专访，否认律政司漏招，强调广播或者表演一首歌，其中带有煽动目的或者误导他人，以为是香港的国歌，已经是违反禁制令。他说禁制令不限于32条影片，即使经过改编，但是实际上令人知道是相关歌曲，亦都会违反禁令。就算改一个歌词、一隻字、一粒音，都无法逃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3月通过，当局上个月底以涉嫌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拉了周幸同等人，说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翻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林定国说当局针对的是煽动行为，并非日子，无论是64、63、62、61，只要相关言行构成煽动意图，都有被起诉的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6届会议人权高专年度报告互动对话环节发言，展述中方立场与主张。陈旭说当今世界冲突对抗持续，冷战思维回潮，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各方更加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保障各国人民公平享有包括和平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各类人权。陈旭说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虚假信息对中方的指责，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和各国和人权高专办共同努力，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英国著名史前遗迹巨石阵遭到环保抗议者喷漆涂污，两个人被捕。涉事的环保组织发布短片，显示两个抗议者跑向巨石阵并且喷漆，期间有人试图制止。组织说行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下一届政府在2030年之前停止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和燃烧。组织又说橙色粉末涂料是粟米粉，会被雨水冲走。英国传媒报道，被捕两个人分别21和73岁，分别来自牛津和伯明翰。警方就说两个人因为涉嫌破坏古迹而被捕。英国遗产委员会认为有关行为令人极为不安，并且确认巨石阵仍然可以向公众开放。首相辛伟成谴责事件是可耻的破坏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90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8点，跌不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2，升2毫；友邦保险56.7，升4毫；小米集团18.54，升6仙；美团121.5，升1毫；建设银行5.87，升6仙；港交所265蚊，跌4毫；阿里巴巴74.3，升1毫；快手50.9，跌3；中国银行3.96，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8.0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币7.25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271点，跌298点，港金报21,6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51.13美元，卖出23,36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沙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去大埔方向嘅龙尾喺劲口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嘅位置。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翻九龙湾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利安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在香港的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另外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的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龙尾去到排到去博康村的位置。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嚟啦，十大中文金曲， 系啦、啊，今个星期日就系啦， 见到啦 ，DJ Soda， 系啊，终于都可以睇住佢啊，哇，简直系一个新式嘅演出啦。咁啊，睇翻咧，其实好多唔同嘅途径都可以欣赏得到嚟紧嘅呢一次十大中文金曲嘅音乐盛典嘅，包括我哋港台电视31啦，听成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亦都可以透过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都会做咗现场直播噶。 咁啊，希望有入场证嘅你咧就唔好迟到啦，因为咧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咧，除咗系颁奖礼之外咧，仲系一个好盛大嘅音乐派对啊！吓，咁啊，期待大家咧可以着得靓啲啦，参与我哋呢个音乐嘅盛典啦，约定你啦， 阿女啊！幅画系咪你画噶？ 乜嘢画？ 牛奶画咯，因为我哋屋企咧有只失魂猪倒醒牛奶，但系咧又清得唔干净。 爸爸，你知道咗啦，对唔住啊！ 傻猪嚟嘅，你揾我帮手啊嘛！ 爸爸做得好啊，好家风就系咁样成全噶啦。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金，大城市小故事，一齐传承好家风。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嘅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穿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犬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我哋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电话旁边咧又话 Monica 喺度， 早晨 ，Hello，早晨啊，大家好， 好醒神、 啊，张明好， 你好啊。咁开心有啲咩开心事啊？ 上次咧我打嚟咧，嘉明你又喺度，好开心。今次你又喺度， 我成日都喺度噶，好开心同你倾偈啊！ 系啊，陪住你，陪住你， 多谢你。好，今日有啲咩特别嘅开心事要同我哋倾下偈咧？ 今日我先生生日啦，我想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唔好咁辛苦啦。 佢、平时有几辛苦啊？ 系咯。 佢因為佢喺歐多亞嗰度工作嘅，咁依家咧天氣咧又落雨啦，又翳焗啦，即係唔落雨又曬啦，其實真係好辛苦啊！ 咁啊係啊，户外工作真係真係血汗錢嚟㗎。 可唔可以探班㗎？我想問一下。 唔可以， 点样笑到咁样嘅你要？ 冇可能。 你摆门口咁样，跟住有啲嘢叫佢自己攞，可能有啲地方你唔方便入去。 好远噶，喺山跑嗰度啊，好远噶。 咁 系啊， 咁啊远啲啊，都唔知摆喺边嗰啲嘢。 唔紧要啦，啲爱心靓汤留低佢翻嚟屋企嘅时候先至饮咯。 系啊，谂住今日。去街市买啲嘢，煲啲靓汤，煮啲好嘢俾佢食咯。今晚 系嘛？咩嚟噶？咩靓汤？讲嚟听下先。 我都想知 吓，讲嚟听下先。 琴日阿徐 Sir 啊，教我哋煲一个醒脑嘅同埋去湿嘅汤啊，即系你哋下面嗰个节目咧， 风骚徐 Sir。哦， 咁我琴日听咗佢教嗰个汤水，我谂住一阵间落去街市买嚟煲 煲俾大家一齐饮咯。 哇，啱晒， 系啊， 這個、 啊你哋都啱饮噶。 系啊，我都准备会煲啊。系咩？平时唔入厨房。 我啱啱仲想话冇人煲俾我添。 咁惨啊！煲埋俾我。你快煲多一碗俾小白啊！ 攞过嚟，攞过嚟，你哋嗰边啊，可系咪？ 系有心得噶啦，唔好真系攞上嚟啊！ 佢自己都识煮嘅，佢煲汤都好叻嘅。 喂，但阿老公咧，老公点称呼啊？ 阿老公叫阿文啦， 阿文系啦，文哥有冇话平时即系可能工作辛苦会翻嚟同你生两句啊？等你可以安慰 佢。佢唔信噶，佢好好嘅， 哎呀，咁真 系 好， 系啊，佢唔信噶，系啊， 积极人生，正向态度， 系啊，佢唔中意讲啲唔开心嘅嘢，佢觉得讲咗又唔开心多次，所以佢唔讲嘅。嗰阵时系啊，譬如我喺公司做得唔开心咧，即系翻嚟呻两句咧，佢都叫我：哎呀，你唔好讲啦，讲完又唔开心咁样。 系啦，有啲咩唔开心嘅嘢抌晒佢，留翻嘅就系嗰啲开心快乐嘅情绪嘛。 系啊系啊，佢唔讲嘅，佢好好嘅佢。 阿文哥仔今年几多岁生日快乐啊？吓 奔五， 几多？ 奔五加 奔五系咪啊？系咪啊？我听唔到。 奔五加 奔五加哦， 系啊， 五十以上 哦，好后生呀， 系 十几岁， 壮年啊， 仲系阿欧啊， 系啊系啊，佢系啊， 你觉得系边个啊？个直播室得三个人。得两个男嘅啫， 我又喺度，我见你冇出声， 我有出声，系啊，你冇同我倾偈啊嘛，系啊，你邀请我先要同 你啊，等你， 等我添啊，咁我又陪下你咯，咁啊，祝你两夫妇咧就恩恩爱爱，咁啊，最紧要阿文哥仔咧就好气好力。百毒不侵，做地盘咧，天口庆咧有靓汤啊，正啦。与此同时咧， 喂，你啱啱先至病院啊，睇医生， 小病是福啦，要特登病下，等你照顾下佢啊嘛，感受下你嘅爱 啊 嘛， 系啊，好辛苦， 系啊，一定系啊。其实做工程人员咧，尤其是我有啲朋友仔都系喺三跑嗰度工作咧。讲真，嗱，好老实嗰句，你就算啊喺三跑去翻机场，去翻东涌嗰位，都起码40分钟车，半个钟头车。因为你连埋啲 shuttle bus 等嗰啲时间啊，即系头搭尾有阵时候你喺户外都要等车噶嘛，咁所以其实都往来嘅交通都系磨人嘅咁样咯，系啊，呢一样嘢都要即系留意翻啊，咁你买啲防晒俾佢咯，系啊，都晒得紧要啊，其实呢排都 佢唔查嘅佢， 唔好咯，就系唔好啦，唔好唔查， 你帮佢查。 我叫佢查佢唔查佢， 系啊， 嘉 明 讲 得 冇用， 你帮佢查， 系啦， 系啊， 你啦阿文，我帮你查咁样， 佢唔中意， 喂，同埋 咧，你话老公，你唔锡锡我，同埋唔俾我帮你查防晒，唔好出门口， 你唔查咧，即系你要话俾佢听啊，即系你听电台啊，欧仔都话你有啲防晒衫，你着咗都好，因为点解咧？其实咧， 防水嗰啲 真噶，你皮肤疾病啊，都系唔知头嗰五六大杀手嚟噶，老实讲。讲句咁，你真系要威吓吓佢先得噶。呢啲马佬咧，你唔吓吓佢咧，佢唔识得长大嘅。我自己系马佬，我都要俾身边人吓 嘅。 系咩？佢去点噶？佢系点噶？文质彬彬嘅。 文质彬彬， 我点估到佢做工程，但系文质彬彬。 系啊，真噶。 系咩？等我约佢出嚟饮餐茶，等我识下文哥仔。 系 啊。喂，嗱，今日拣嚟张学友嘅作品就还是觉得你最好咁啊。 系啊。 即系呢一首作品咧，都希望你成个屋企都系开开心心，个个都好好地，好唔好啊？吓，嗯。 好啊，多谢晒你哋都系啊。 多谢你， 多谢健康啊，大家开心。 好。 好啊，多谢嘉明，多谢小柏。多谢 O 仔， 多谢，拜拜，唔紧要，我年轻啲，我开心啊，我都话喺呢个团队嗰度冇咗船仔同埋阿 Vicky， 我最细噶啦，我好中意做细路仔嘅，其实 两个去咗边度啊？ 佢哋两个咧， 忙噶佢哋， 系啊，到时话你听，好咧，拜拜， 好啊，多谢 晒，拜拜， 拜拜。 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

效之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9:50亦都正式生效啦。好似头先 Monica 嘅老公阿文哥一样咧，如果要户外工作嘅话，就要特别小心啦。 系啊，嗰啲雇主啊，记住咧就准备翻多啲适当嘅空间俾佢哋休息下啦，凉浸浸嘅饮品俾佢哋啦，系啦，咁啊记住多啲休息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我最近咧就留意到咧喺唔同地方都有一啲特别 fusion 嘅美食嘅。 系 咁啊嗱，先讲下啦，意大利人最出名咧喺个 pizza 上面见到嘅咧，见到菠萝就唔冚我哋啦。 系啊，唔得噶， 离晒谱啊！ 有冇搞错？ 菠萝， 我哋嘅国宝唔可以咁样噶。 系啦，佢哋会崩溃嘅。咁但系除咗意大利人之外，其他地方嘅朋友都系一于小李。继续加菠萝 啊嘛，系咯， 系啦。不过其实香港好多披萨都系有菠萝噶， 有好多小朋友系无菠萝不欢噶。 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吓，即系各处乡村啊各处嚟。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呢个喺越南嘅，咁啊越南大家都知道佢哋好中意食嗰啲法式包噶啦，啲法式包都系煮得好香嘅，咁啊都非常之好食嘅。咁啊最近咧，我睇个得意嘅消息就话佢哋都会将呢一个嘅法式包咧就做 fusion 咯。 点样呢？ 今次嘅 fusion 咧系关我哋事嘅， 唔通摄啲叉烧入去？ 你差唔多中噶啦，不过你估叉烧咧都系好过佢呢一个嘅 design 嘅。佢哋今次咧就将啲虾饺同烧卖直接摆咗喺个包入边。 打狗棍点心 夹住佢，好啦，咁佢哋嗰个做法咧就真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嘅啫，咁啊佢哋都有啲叫做中餐铺头噶嘛，咁就用嗰啲蒸笼咧，好大个嗰啲蒸笼，即系有阵时我去街边买嗰啲蒸饭啊，嗰啲好大个嗰啲蒸笼啊，系啦，嗰啲饭咧咩北菇蒸鸡啊，嗰啲饭咧，咁就好大个笼噶嘛，佢就用嗰啲笼咧。去到整咗好多嘅蝦餃同埋好多嘅燒賣，咁啲籠咧就擺曬喺度啦，咁啊熱緊啦，跟住咧當你 order 嘅時候咧，佢就攞一個嗰個法式包出嚟咧，先將佢劏一刀先，係啦，咁啊即係可以入邊擠餡啦，然後佢咧就會攞住支叉或者攞支夾咧，就將嗰啲蝦餃同燒賣睇你要咩餐，你要全蝦餃餐嘅話咧。呢个就全部都系虾饺， 热狗咁样摄晒入去。 系啦，你要烧卖嘅话咧，你就可以全部烧卖摆入去。又或者你想 in 啲嘅，我要 fusion， 系啦，我要杂锦啊， 我要小龙三碟，要埋牛肉球得唔得？ 杂锦嘅时候，喂都得， 系 嘛？杂锦咧，佢咧就会将嗰个虾饺烧卖咧就都放入去嘅。不过如果我反正都系咁样反传统啦，我就会将嗰啲虾饺同烧卖梅花间竹咁样摆入去，咁、令到食嘅时候咧呢一啖咧。就是、蝦餃，嗰一啖咧就燒賣。不過你啱啊，嘉明，因為可以將呢一個山竹牛肉呢啲咧再擺埋入去。 因為我哋食慣點心嘅就知道曬啲味道係點樣 咧。係啊係啊， 我想像到我哋平時中國人會用到包嚟到夾嘅，只有蜜方。 冇错， 火腿嘅啫。 系啦，系啦。 咁如果唔系佢嘅话，夹啲已经有皮嘅点心落去，我好难想象嗰件事好食、啊。 系啊，嗱，我就想象唔到，同埋我都觉得，我哋都会觉得怪怪地嘅。所以我呢一刻我就谂啦，我哋觉得咁古灵精怪嘅食物，就好似呢个心情，就好似意大利人一样。 系， 当佢哋见到喺个披萨上面有菠萝喺度，嗰种嘅匪夷所思，我谂我哋大家都 get 到啦。 系，咁又系、 啊。系啊。 如果咁。我头先就提议话，换咗个山竹牛肉落去，就唔好夹虾饺烧卖。 凤爪得唔得？ 但系有骨、啊，起码山竹牛肉，咁你当系即系外国人 meat 噃，咁样肉丸噃，咁都 OK 啊。 系系系，喂，我又谂到个 系点咧？ 鸡杂 哦， 鸡杂呢一类型咧，其实佢嗰啲鸡佢好多时都用上髀鸡噶嘛， 系、哦， 咁佢就可能条骨都可以挑走佢啦，跟住又有火腿啦嗰啲， 又有个汁， 系啦，又有汁。我就想讲又有汁，咁、你变咗食落去嘅时候冇嗰个干啃嘅感觉。 系咯，嗱，发包系比较干噶嘛，小笼包又得唔得咧？ 小笼包 一咬落去嘅时候 又有汁，啲汤弹出嚟， 落晒落去个包壳度， 同埋仲唔使惊咧，嗰个汤直接辣到个嘴啊！ 系啦， 因为嗰个包已经帮你吸收咗嗰啲精华。 其实我哋可以再提升咧吓，似乎有更加好嘅点心选择。 我哋呢啲方法都可以咧喺当地嚟讲，我觉得系 work 噶，同埋 可以开一档， 可以令到我哋致富啊！如果我哋喺越南开铺头 嘅朋友，听到 晨光第一线嘅话，可以研究一下。 系，跟住 send 翻个包俾我哋试下。咁但系呢个都令我谂起，除咗系意大利人嗰个嘅 pizza 加菠萝之外咧，就系同样都系类似热狗咁嘅形状嘅包。咁喺日本嗰度就好出名，喺便利店都有就炒面三文治包。 啊，系， 你记唔记得？ 记得啊。 喺个包一个包已经全部都系淀粉质嚟噶啦，佢哋就再将嗰啲普通嗰啲炒系普通嘅炒面，就摆入去呢个面包嗰度。 真系好饱啊！ 系啊，好饱，同埋佢系极度高热量嘅。咁当然啦，咁佢哋嘅传统就系希望即系朝头早就食呢一类型嘅包，咁啊等佢哋一日咧都有足够嘅能量嘅。 咁得啦，我哋整个上海粗炒版， 上海 再饱啲。普通炒面都唔够饱， 人哋又炒面或者佢炒乌冬，我哋都有上海粗炒， 先埋落啲饭， 我仲要落多啲油，咁等个包 唔使食嘢， 个包索晒嗰啲油，哇，几野味啊呢、這个！ 营养师即刻出嚟唔好啊！ 系啊，唔建议啊，咁大家闲试下啦吓，听日见。